两国元首共识，坚持协调、运作、合作、稳定的总基调，本住平等和相互尊重精神，通过对话磋商解决分歧，推动中美关系沿住正确轨道发展。埃斯帕对中方，特别是中国军队为防控疫情所作的努力表示赞赏，并表示愿意密切美中两军对话磋商，加强包括防疫抗疫方面的交流合作。天气方面，位于广东内陆的一道冷锋正是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今日稍后横过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和薄雾，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风势清劲，雨势较为频密，天气转凉，气温降至最低大约17度。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和有几阵雨，天气清凉，周末期间渐转温暖潮湿。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9%。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冷锋正是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今日稍后横过华南沿岸地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雨，部分地区有薄雾，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7级，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可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6级，可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东部初时达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12公里；东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0公里；和茂州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14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5,917点，跌7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003点，跌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1，日元107.12，瑞士法郎0.956，澳元0.658，加元1.339，新西兰元0.628，人民币6.966，英镑对美元1.282，欧元对美元1.11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38.75美元，卖出1,639.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啦，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卷路陪住你哋一齐起身，出边二十度啊，咁但系咧都落住雨嘅关系啦，有阵时风吹过嚟都会觉得咧体感啊凉凉地，相对湿度80%，咁啊系啦，落紧雨嘅出边，咁啊大家咧喺驾驶嘅时间咧都要小心啲，又唔系话好大嘅，不过呢种雨咧都系比较上。讨厌的雨，即是叫做梅雨那种的感觉的。大家小心驾驶了，各位听众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人生我们行不同道路的时间，身边总是会有伙伴陪伴着我们，经常都是这样说的。但在我们选择我们自己的道路的时间，你会选择一条安然舒服的路，还是会选一条冒险一点的？因为你喜欢挑战的，你喜欢选一条很难行的路呢？当我们选择我们自己的道路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选一些最舒服的。但是如果你想你的目的地是通往成功的路的话，你就要选一条自己应付得到然后更加难的路。人生只是得一次，当我们选择我们自己道路的时候，要记住一点，我们使用了我们的时间，没得翻转头。闯荡的过程入面，面对着不同的荆棘，你都一定要一一跨过。 前面是那方，谁伴我闯荡？沿路没有指引，让我走上又是窄巷。寻梦像扑火，谁共我疯狂？长夜渐觉冰冻，但我只有尽量去躲。想你都找到是沮丧，沉默去迎失望，几多心中创伤，只有那梦从前话说要如何，其实你与昨日的我，活到今天变化甚多，只有幻想明日路都会更彷徨，你别幻了再换感觉，别再可惜计较什么。 早上嘅时间，第一首歌曲揾嚟 Beyond， 谁伴我闯荡。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同埋薄雾，最高气温系21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今日稍后风势清劲，雨势较为频密嘅。天气转凉啦，今日气温降至最低嘅17度。今日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以及有几阵雨，天气清凉嘅。周末期间渐转温暖潮湿。而家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抗疫期间，有很多的市民都会去到郊野公园行山，但是部分人欠缺装备、体能和行山经验，容易造成危险。不少市民都会用行山杖的，到底它有几节省体力呢？行山杖的设计和用途其实有所不同的，需要符合地理环境，例如攀山、雪地、泥土和平地等等，适当使用能够帮助身体平衡，减少受伤的风险。根据英国的洛桑比亚大学研究人员曾经进行的研究，今日被队行山时用手杖和没有使用者的生理变化，这都挺有趣的。他们就要参加一日的远足活动，今日旅程包括行一些平坦的路，上车落车，结果发现虽然两组即是受访对象啦，调查对象心率没有一啲嘅差异，咁但係用手杖嘅人呢，上车嘅时间运动感觉疲劳明显减少，而且第二日24同埋48小时嘅肌肉酸痛显著呢，就係少于冇用行山杖㗎。原因係因为手杖可以减少落山时候大腿肌肉嘅离心性收缩负荷，使用手杖亦都就有助减低肌肉发炎嘅一啲嘅就痛症啦嘅指数。研究人员估计这个结果可以就是间接减少行山时受伤的风险。按住行山的崎岖程度可以选择就是单手用又或者是双手用，双手用的好一点。近年外国也都流行用一些叫做 pool， 健身运动的 walking pool。采用了就是双手式的手杖方式去步行的，行山手杖的长度视乎使用者的高度而定的，过短呢其实就会很辛苦的，过长又用不到，发挥不到那个手杖的功力。想知道那个长度啱唔啱呢，可以在买的时间就问返啲专业的人士啦。我自己通常呢都是去到大概是胃部左右啦。即是你的手垂低，然后呢在这个手踭的位置呢就呈这个90度呢，就这个高度呢那么刚刚好呢应该是最好的。市面上出售的行山杖可以说良莠不齐，几十元又有，成千元的都有，几千元的又有。大家购买的时间需要了解品牌、重量、负荷能力、伸缩程度、手柄的物料、坚固度等等。价钱当然是其中一个考虑的因素啦。铝质制造的行山杖就较为坚固以及耐用，可以伸缩的行山杖必须就确保接合位是锁定，否则就容易跌倒的。在香港大部分的行山径都是泥土和石屎路，行山杖的末端套有一个防滑胶有时较为适合的，但是有时去到山径需要就插住这个行山路去到行的时候就要掹了这个胶卒用回个尖头。而且行山杖每一次行之前最好就定期检查这个防滑胶有没有蚀，尖头有没有崩到，行山杖的性能是否良好。不过近年外国的环保人士建议在自然山径上面就不要利用这个行山杖，以免大家捉下就容易破坏原始的环境。市民咧喺登山之前都应该咧就锻炼好体能嘅状态，毕竟行山杖咧只系辅助嘅工具嚟嘅啫。

嚟自佢嘅高山低谷。 学得多，人生赚得更多，活用传统智慧。 晨光成语百科。 啱啦啱啦，嚟到星期三嘅时间，可以讲下啲成语故仔。在北魏的时间，北魏呢都已经讲了很多年之前的事了，跟现在比当然差很远了。有一位的老师叫做就是李密。北魏呢这个老师还有一个更加厉害的老师的。这一位叫做李密就找到博士孔凡去到拜师。哇，这个李密呢非常非常之勤力啊。而且呢在孔凡指点之下进步好快，甚至呢有地方超越老师添。看到李密呢咁进步啦，孔凡呢赞口不绝。有时呢甚至乎两个虽然话师徒，但是互相切磋，互相较劲，互相学习。孔凡诚恳咁样讲啊，师生嘅关系啊固定不变，边个有学问呢其实都冇乜所谓。有他这个弟子觉得非常之荣幸，孙子都常见到啦，青城南南谢青。的而且确是啊，靛青色蓝色一种呢就含有草嚟㗎，靛青呢就从这个嘅妙蓝当中提炼出嚟，但是颜色呢就比这个蓝色更加深，比学生超过老师，或者后人胜过前人，成日都叫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就是这样的意思啦。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可不可以做到青出于蓝呢？你想想，人一定要青出于蓝，我们人类才可以继续进步下去的。 你壮阔光波，但你永远沉默，把光彩都掩盖，宁静似最冷最深奥蓝绿的海，而我不懂去说谎，无力对抗，躲进你视海，人放松的糖，浮泊于这深深的蓝光，随同着你暗浪，带我到陆地那方，全力寻觅希望，无从浮荡中彼此深入感觉，也许一天我便足以睡在你内，把心释放。看透你心处，是个更阔更广色彩更多的世界，能让我更确切感觉存在，蓝蓝的这片海，而没氧气怎么呼吸爱，仍放松的 释放。 卢巧音一首嘅作品《深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郭荣兵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突然减息半厘，联邦基金目标利率降至一厘至到一点二五厘。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致同意减息，系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委员会首次在议息会议之前突然减息。主席鲍威尔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蔓延为美国经济带来实际风险，减息将会为经济带来重要刺激。他又说，目前未有考虑其他措施，重申美国经济仍然强劲，预计经济将会恢复强劲增长。鲍威尔说，会同其他国家央行继续积极磋商，预计七国集团其他成员国也都会各自采取适合本身情况的措施。美股大幅波动，联储局突然减息半厘，以应对持续蔓延的新型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美股一度止跌回升，但市场对疫情的忧虑仍然未减退，避险情绪仍然高涨，美股再度转跌。减息消息一度刺激道琼斯指数到升381点，其后再度向下，最多跌近千点，收市报25,917点，下跌785点，跌幅近3%。标准普尔500指数同纳斯达克指数分别跌2.8%同3%。政府将会安排四班专机到武汉，分批接载500多名滞留当地港人返港。有获安排乘坐包机的港人表示，知道抵港之后要入住的火炭骏阳村检疫中心环境，连餐牌都知道，认为安排好好。但有身处距离武汉500公里恩施的港人，担心同行怀孕太太和女儿的身体情况，希望可以尽快返港。协助当地港人的工联会表示，部分港人身处地方距离武汉较远，建议政府考虑派包机到湖北其他机场接载他们回香港。美国新型冠状病毒的死亡病例增至9宗，全部在华盛顿州。多名死亡患者是西雅图郊区一间护理中心的院友，这间护理中心已经禁止家属探访并暂停接收新症。美国全国的确诊病例超过100宗，分布在至少14个州，其中华盛顿州占27宗。总统特朗普视察国家卫生研究所，了解疫苗研发进度。他形容华盛顿州现时是病毒高发地区，但政府暂时不会实施国内旅游限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同薄雾，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风势清劲，雨势较为频密，天气转凉，气温降至最低大约17度。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天气清凉，周末期间渐转温暖潮湿。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5%。而家是6:3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人人生而平等， 即使彼此的性倾向或者性别认同不一样，都应该享有相同的机会，得到平等的待遇。 不同性倾向和跨性别人士都不应该受到歧视， 多些包容，互相尊重，彼此融洽相处。 不歧视，多包容，平等对待不同性倾向及跨性别人士。 次，第一次。Time to wake up,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for a little bit of 阳光。第一次，阳光。第一次。It's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三十五分嘅时间啦，咁啊扭开心机继续听紧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加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出边嘅气温咧，咁啊随住呢一个嘅时间咧，即系越嚟越近呢、這、一个越嚟越去得早嘅时候啦，咁啊而家个气温原本谂住越嚟越热嘅，点知啊跌翻一度19度，相对湿度85%啊吓。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咧，都有白元浩继续陪住你哋。咁啊，出边咧都有啲雨水，咁啊，而且咧仲有薄雾，咁啊，大家要留意住啦。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嗱，我话而家坐咗喺直播室入边啦，唔知道太阳白发有冇升上嚟啦。不过咧，如果真系有啲雨水又薄雾咧，睇嚟都系阴阴沉沉嘅感觉。不过近排咧呢几个星期啲天气咧都经历咗几多噶。经历咗啲乜嘢呢，就是有啲又冻啦，有啲又暖啦，又湿啦，又盛啦。哇，呢啲咁天气呢，最辛苦系咩呀？你以为最辛苦系香港人？唔系呀，最辛苦系天文台返工嘅人呀。因为佢哋要预测啲天气呢，即系预测到好辛苦。近日天气呢又去到呢，就系咩呢？和暖潮湿啦。咁但天文台预计又有一道嘅冷风呢，即系喺今日嘅时间啦，会横过呢一个嘅沿岸地区。随后嘅东北季候风呢，亦都会未来两三日啦，为呢一个嘅地区带嚟清凉同埋有雨嘅天气。讲少少天气先啦，预计星期四嘅时间啦，市区最低嘅气温呢会大概去到摄氏16度。随着季候风被一股海洋气流取代，咁周末至到下周初咧，广东沿岸温暖潮湿。预计另外一股嘅东北季候风咧，亦都会下个星期中影响住华南。真系天气不似预期啊！天文台亦都指出啊，今年二月香港咧就较正常嚟讲系和暖噶，平均最高嘅气温去到咧21.4度，较正常值高咗2.5度噶。是有纪录以来二月的第六个热的第二月来的。而本港去年十二月至到今年的二月冬季亦都有异常温暖的情况。平均最高的气温呢就是 21.5 度了。是同期有纪录以来最高的纪录。平均的气温是 18.7 度。这些纪录呢其实我就不是希望我来破的。我哋都系想个地球健康，地球健康，我哋住喺个地球入边嘅，仲要住唔知可能几多百万年嘅，希望啦吓。今个嘅冬天嚟讲，整体嚟讲都系比较上和暖嘅，部分时间咧就要着住短袖添。天文台亦都指出啦，今年二月平均嘅气温咧就系18.5度，平均咧最低嘅气温16.6度，冬天都系和暖嘅冬天。两者都是有纪录以来二月的其中一个就是第八高。二月也都较正常来讲多雨水。二月份的时间录得雨量 79.8 毫米，较正常的54.4毫米多了 47%。雨水又开始在不同气候那里出现了。今年首两个月的累积雨量已经去到 94.6 毫米，较正常值亦都是为多的。好啦，讲完呢啲嘅纪录啦，咁我哋要注意住自己嘅身处嘅环境啦，外部环境啦，系咪？除此之外要留意埋呢个，天文台表示未来一两个月只要系天色良好，好啦，讲翻啲外太空嘅嘢先，可以观赏到咧就系金星半月嘅景象，日落之后望向西边，可以见到一粒好耀眼嘅星星喺呢个月光附近出现嘅，天文台解释啊。金星咧就系夜空中光度仅次于月光嘅星体，古代又叫做太白，咪即系太白金星咯，又叫做启明，哇，都几多名噶。 金星大小呢其实同地球差唔多嘅啫。所以另外一个叫做 nickname 啊 ,nickname 叫做乜嘢呢叫做地球嘅姊妹星。啊点解呢啲系都系姊妹唔系兄弟星㗎呢啊、爱好天文的朋友都要留意住啦。咁除咗我哋成日都话哇，唔知几多年一遇嗰啲嘅天文现象之外啦，咁未来呢一两个月啦，系一两个月啦吓，咁天色良好，咁大家咧都可以咧就系尝试欣赏一下呢个金星伴月嘅宇宙奇景，可唔可以叫奇景咧？都系嘅，咁你起码唔系成日一年365日都见到啊。咁呢一两个月咧见到嘅话咧，不妨同我哋嘅姊妹星或者你住嘅兄弟星都得嘅。Say 个 hi 啊！ 像看穿天际大气，能明白星宇最利，未能每晚入住你心扉，为理想竟冷落你。如忘掉分秒日期，未能每次说句对不起。即使不再有白天，大地上积雪十年，而心中的气温也不改变。晴和暴雨难预见，或日落地点改变，亦能看见。从不变我的旨意，人和事也难预见，下世纪天气大变，但陪着你漫游天边。上积雪十年，而心中的气温也不改变。晴和暴雨难预见，或日落地点改变，亦能看见，从不变我的志愿。人和事也难预见。中的气温也不改变，晴和暴雨难预见，或日落地点改变，亦能看见，从不变我的旨意。人和事也难预见，下世纪天气大变，但陪着你漫游天。 希望唔使天气大变，我哋都可以同自己嘅另外一半咧漫游天边啦。要到天气大变先至去到漫游天边咧，就惨啦吓。古巨基嘅作品《天气会变》，室外温度19度，相对湿度87%。咁啊，今日朝头早继续咧，亦都会有我哋嘅专业化妆美容顾问啊喺。直播室入面在这个大家那里一直听得到他教大家怎样化妆。 神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什么帮到你啊？ 头发蓬松，衣服又衬得不好，怎么办啊？ 放心啦，我们职场变靓一点一定帮到你的。 蓝精灵十分劲， 你好啊 ，Queenie。 你好，小伯。你好咁多位。 系啦，今日朝头早咧，特登啊揾阿 Queenie 咧，就喺节目嗰度即场 KOL 嘛。喂，讲下呢个蓝色热潮、 啊。系啊，今年2020年咧就最兴蓝色啦。咁你知唔知兴咩啊？蓝色先。 所以我头先就唱咗啦，蓝精灵嗰只蓝，断估你都知道咩系蓝精灵。 系啊，嗰只就系叫做经典蓝啦，经典。 啊、真系蓝精灵嗰只蓝色啊？ 都算系啊，因为佢嗰只蓝咧，你会觉得咧又未去到好深蓝，但又唔系好宝蓝嗰啲彩蓝嘅颜色，咁嗰啲叫经典蓝咯。 哦，即系嗰啲海蓝啊、天空蓝嗰啲就唔系，而家就系兴比较深少少嘅经典蓝。 系啦，呢啲经典蓝就系今年大热嘅潮流咯。咁佢包括发型啊，甚至乎我哋眼影嗰啲都会用到噶啦。 哦，喂，蓝色可唔可以帮手防日噶？而家 如果似系水漆嗰啲都应该都唔可以防疫噶啦， 即系攞个开心啦，开心啊又健康啦，健康啊防到疫噶啦，系咪？好啦，嗱，你话呢一个经典蓝啦，咁但系有啲乜嘢我哋可以用到呢个经典蓝嘅咧？ 例如我哋譬如染发咧，我哋可以用翻呢啲蓝色去染发都得噶，因为未必会好似而家我哋防疫嘅日子，好少会即系好多妆喺个面度噶嘛，咁我哋咧可以着重喺染发嘅技巧咧，用翻蓝色都可以。 咁咪即系个头变咗蓝精灵？ 又唔系去到蓝精灵嗰啲咁深嘅，因为你始终头发会有深色噶嘛，咁你一沟落去嘅时候咧，佢其实会有少少灰灰蓝蓝嘅效果咯。咁但系出嚟嘅效果都系OK 嘅，唔会话太夸张嘅。但系如果你要染呢个蓝色，即系好似你话斋蓝精灵嘅蓝色嘅话咧，即系经典蓝嘅蓝色，咁就会望出嚟会一定要漂咗先咯。 嗯， 系啦，咁先至上色。如果唔系你就咁望出嚟咧，就唔自然嘅。 嗯， 即系嗰啲就唔似系嗰只蓝色咯。 嗯，嗱，咁个头就可以做嗰只蓝色啦。咁、我仲有啲眼耳口鼻啊，又可唔可以配合到呢个经典蓝？ 可以配合到啊，尤其是我哋而家咧戴咗口罩之后咧，咁你 focus 喺个眼睛度，咁你搽个眼影用个经典蓝咧，咁我建议大家都系搽翻喺眼帘嘅位置啦。咁亦都咧，如果唔想搽眼影咁复杂啦，咁你可以拣翻一啲蓝色嘅眼线笔，咁亦都可以咧画翻喺个尾嘅部分，咁你其实望出嚟个眼睛都会 sharp 咗好多嘅。 嗯，咁只眼都系变咗又做少少蓝，但系咧会唔会话我眼耳口鼻头发系是但一样系蓝就好啲，全部蓝咧就太似蓝精灵？有冇话边一种边一个嘅眼耳口鼻边一种系啦取舍点样会好啲咧？ 如果譬如我会建议啦，你大胆染咗个蓝色头发嘅话咧，咁你未必去到要漂到嗰只蓝色咁深，即系咁出色嘅话，就系、是变咗灰灰蓝蓝嗰只色啦，咁大家都可以用翻眼影啊或者眼线，咁就唔好搽眼影就唔好搽眼线啦、因为如果你眼搽咗蓝色眼影嘅时候咧，其实画翻黑色眼线咧，你只眼相对地会精神啲嘅、但系如果你又用黑蓝色嘅眼影又用蓝色眼线咧，咁会望出嚟太夸张咯，咁、所以我哋二取其一，有啲咧就可能咧我哋真系会画咗眼影蓝色，咁我哋下眼线咧用蓝色嘅眼线咁样去画都得嘅。咁、但系如果用蓝色嘅时候咧，就配翻个胭脂，就会建议大家用粉红色嘅胭脂，咁做望出嚟啱啲个look。 哦，即系攞蓝色去撞粉红色。 系啦，如果你用橙色或者偏啲深啲嘅例如珊瑚色嗰啲胭脂嘅话咧，你望出嚟咧个妆就变得老气噶啦。 哦， 即系年纪大咗噶啦，咁就似系真系，你都知道妈妈嗰个年代好兴呢啲蓝色噶嘛，咁、就咧唔好做咗妈咪级嗰啲啦，咁所以咧我都会建议大家，你用咗一个蓝色去做咗眼影或者眼线嘅时候咧，胭脂用翻粉红色，唇膏都系带翻粉红就会最衬咯。 嗯，胭脂就唔好蓝啦，就粉红色。 系啦，粉红色。 系咁啊，唇膏啦，唇膏都好讲究啦。咁、你唇膏，我断估唔会蓝色啩？ 唔会用蓝色噶啦，都系因为我哋要衬翻成个 total look 嘅感觉啦。你搽咗蓝色之后，你再配合粉红色嘅胭脂，相对地系会白净咗嘅。咁所以我哋都要配合翻个唇膏，都系带翻粉红色就会好啲，但系又唔好带桃粉红嗰啲啦，淡、粉红嘅咁会比较自然啲嘅。咁、如果我哋必要时都可以落翻 lip gloss 啊，望出嚟咧个嘴唇 能有翻光澤感，咁就唔會咧覺得咧，因為我哋本身揀嗰啲經典藍咧係冇銀底噶，即係會比較嗰啲叫雅色嘅顏色。咁當你雅色嘅時候，你個唇膏又唔帶令身，咁全部都係望出嚟雅色咧，你又會覺得整個妝容望出嚟好乾啊，同埋有啲攰咯。 嗯，如果雅色之外，会不会是将啲譬如蓝色嘅部分做翻另少少，又是第二个层次咧？ 都可以，就是用雅色嘅时候如果我哋真系用咗嗰啲蓝色啦，咁我哋亦都可以揀翻一啲咧珍珠白嘅眼影啦。咁因为我哋做咗个蓝色嘅眼影喺上面啦，咁珍珠白嘅眼影亦都可以画翻眼头度，咁等佢好似装咗个光管咁样，即刻望出嚟有光泽感好啲咯。 咁身上面嘅衫啊，大家就可以自己谂下办法配衬啦，衬咗个蓝色嘅妆。咁但系嗱，指甲方面啦，系咪又系要搞搞佢，需唔需要就系十只手指又变晒做蓝色咁样？ 蓝色我哋撞下白色啦，衬埋一齐啦，即系可能我哋四只手指系搽，即系我哋假设一只手啊，四只手指就系蓝色啦，一只手指就系另外一啲颜色啦。咁你又会配合翻，我会建议大家用翻白色撞翻咯，因为咁样都会好衬。今年嗰个珍珠白，今年个潮流咯。就是蓝色潮流， 蓝色潮流都挺犀利的这个。 对啊，如果你譬如你的妆啊，或者甚至乎啲手指甲已经做了蓝色之后呢，我建议大家个新的衫就不要太过蓝啦，如果不是真的成只蓝精灵出来了那就没那么漂亮咯。对啊。 同埋蓝染，我想可能随时都现在都有人都会攞返出来的。蓝染嗰啲咧，即系自己整啲布啊，自己整个袋啊，蓝染嘅技术去做啲衫。 冇错冇错，嗰啲都会比较民族啲，而家都会兴翻啲。同埋男士如果唔化妆嘅话，咪试下染下啲蓝色头发咯，即系雅色嘅蓝色。我头先讲紧即系沟咗之后灰灰地嗰啲蓝色，咁都系个潮流嘅一部分。 以前咧，我哋成日都话，如果个头发染咗咩色嘅，咁尽量眼眉都配合翻嘅。咁如果你话蓝色嘅头发，系咪需要又用翻？呢个方法配合翻蓝色嘅眼眉，系咪要咁？ 唔使啦，嗱，如果我哋配合咗，即系有蓝色嘅头发嘅话咧，眉咧就尽量咧拣翻啲 白色珍珠白。头先你衬指甲嘅珍珠白， 珍珠白冇咗条眉噶啦，咁唔好拣呢啲啊！我哋拣翻啲灰灰地嘅颜色啦，系啦，灰大灰通嘅颜色就会好啲。如果你戴啡通嘅话咧，咁你望出嚟咧，你蓝色撞咗啡色咧，个感觉冇咁和谐啊，咁所以拣。翻啲淡灰色嘅颜色去做翻眉毛，咁会比较自然啲嘅。 咁眼睫毛需唔需要特别处理？如果特别女士咁样， 如果我哋搽咗蓝色嘅眼影或者画咗蓝色嘅眼线之后咧，咁我就建议搽翻黑色嘅 mascara。但系如果你话我哋用。即系用咗一条蓝色嘅眼线啊，我哋乜都唔搽嘅话咧，咁我哋可以试下市面咧，其实有啲蓝色嘅 mascara 嘅，咁搽咗出嚟咧，你望出嚟一打开咧，会觉得好 sharp 嘅，但系其实上咗个睫毛咧，都系比较自然啲。咁我哋咧，如果想凸显翻啲睫毛咧，我哋可以净系搽翻喺我哋嘅睫毛嘅尾部就得啦，就唔使成个眼睫毛搽晒。 咁就可以 都系点缀。 系咁啊，有啲位咧就点缀个蓝色，就仲靓。我净系出个蓝色， 冇错冇错，就系咁啦。 哦，呢个大家就要有啲智慧去到自己处理一下自己嘅样啦。咁啊，唔好下搞到蓝色灵感出嚟，但又可以带动到蓝色嘅热潮咧。咁啲人就会觉得你靓晒啦，系咪？ 冇错，大家尝试下呢个妆啦。喺我哋，因为你可能好多戴住口罩都系蓝色噶，咁我哋可以配到。 系哇，你又啱喎， 可以试下啦， 试一试啦好，唔该晒 Queenie， 拜拜。 拜拜。 谁让寂寞无言飘过，时光偷窥我俩的爱河，人与离别此刻渲染若太多，如追悔心中也自觉很傻。蓝色街灯徐徐隐退，能否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啦！今朝咧可以讲下呢一个题目，都几新鲜啊吓。咁啊，旧时咧，如果小白你有小朋友啦，咁去啲幼稚园咧面试嘅时候咧，啲老师都会问你唔同嘅问题啦。咁但系今时今日咧，就令到个面试时间咧就缩短咗好多啊吓，亦都咧唔好嚟学校啦，因为学校咧都停课啊嘛。咁但系点样做到面试咧？你估下？ 网上 系啦，网上就系、是、 网上都 叫个小朋友咧拍条片 哦， 俾嗰啲啦，so call 呢个报道咁样写啦，名牌嘅幼稚园咧，佢睇完嗰条片，跟住咧就有机会叫做取录你嘅小朋友 入 去学 校。我自己个人咧，我觉得拍片去到做取录咧，系同真系 interview 咧系有好唔同嘅。即係夠感覺，或者嗰個收嗰個學生咧，又係咪真係達到學校自己想想要嘅？咁嗱，學即係家長咧，又未必去到嗰間學校啦。 係， 好似我自己咁仔仔之前揾幼稚園咧，我係去過間學校嘅，了解咗間學校嘅，學校亦都見咗我小朋友咧，同佢真係有一個好直接嘅。傾過偈啦，交談過啦，見過面啦，知道佢嘅性格係點樣。你拍片咧，太多人啦，我哋都會拍嘢啊，可以做出嚟，即係我可以令到個小朋友佢背嘢好叻嘅，佢做曬所有動作，但可能佢好怕陌生人。如果嗰間小嗰間幼稚園啦，或者小學啦，佢哋係好 active 嘅，或者好 outdoor 嘅，咁佢哋可能未必又啱嗰個小朋友。小朋友可能好中意背嘢，但未必中意咁靈活嘅學習，就唔出奇嘅喎。 好啦， 係咪？ 小白，你說中咗個重點啦，所以。有好多細路仔都係好 outgoing 啦，好似你咁樣講啦，即係好中意玩嘅、跳跳扎嘅。但係你叫佢坐定定拍片，佢真係做唔到個效果嘅喎。咁樣你就唔取錄佢咩？啊，所以咧網絡上咧已經有好多唔同嘅production house 咧 嚇 啊，今時今日可能冇得拍婚攝啊，冇得拍其他拍歌手 MV 啊， 會唔會啲電影人去咗做呢啲 啊？ 可能 電影製作喎、啊，喂，咁第二個講法咯喎，啲電影製作 佢係咁樣講嘅。N 班幼稚园面试专业拍摄服务，连剪接啊吓，九个小时拍摄加剪接套餐10,000元起，哇！咁啊，杀出一个南海市场啦！我成日都讲， 咁系啊，交租都要嘅， 系啊，人做我唔做，杀出新血路啊吓！咁啊，呢个帮小朋友或者帮一啲 N 班幼稚园面试嘅拍摄团队咧，应运而生啊！因为疫症而来啦，咁啊，睇翻报道啦，有一啲叫做 production house 嘅老板咧，都话喂，近排咧多咗好多家长们问呢一样嘢咁样，咁当然佢话喂10,000元，有啲家长一听到就喂好贵咁样，咁但系咧 有啲就觉得值啦咁样， 唔知道入到间学校咪值咯，入唔到咪唔值咯，咁但系。从来全世界都知道拍小动物同埋拍小朋友是全世界最难拍的 最难 的啦。咁你要个小朋友安定咁样坐喺度拍，仲要咧佢话拍摄嘅时间要9个钟，咁你当3个钟咁拍啊？你 要放 break 又成？ 系啊，你要个你个小朋友坐喺度3个钟头，背诵又好，真系拍佢一啲得意搞鬼嘅神情又好，咁样或者模拟做一个访问咁样，咁可能将个 camera。变咗做一个叫做考官，咁啊问阿小朋友，譬如个小朋友叫陈大文咁先算，陈大文你爹哋妈咪做咩噶？咁啊陈大文咪要如数家珍咁样数出嚟，爸爸咧就有10几档生意嘅，妈咪就喺屋企咧24小时全天候照顾我噶，礼拜六日咧又带我去科学馆咧，我都去咗10几次噶啦，咁啊仲学咗好多嘢添，由嗰只鸡仔咧，由嗰个鸡蛋孵出嚟， 仲识得整电灯胆添，而家 系啊，乜都识噶啦，所有嗰啲电能啊，点样转换啊， 系啊， 其实咧 N 班嘅佢 识得分地线啊， 系啦， 水线 系啦，至于时间简史方面咧，都可以背诵如流嘅，关于时间嘅概念同埋空间咧，我已经咧全世界都知道噶啦，几乎可以写一篇大学论文。好啦，拍完，咁你要剪接啊，剪接完跟住咧再 send 俾学校咁样啦吓，咁所以咧哇，估唔到有 排 send 有一个咁得意嘅工种出咗嚟啦，咁啊今朝你当趣闻又好啦，不过如果身在其中嘅家长们咧，其实都辛苦嘅，咁你 喂 旧时啲家长要帮手做下功课啊，帮手整下劳作嘅啫嘛，依家啲家长如果唔想请人哋喺出边拍片，佢自己拍啦，自己拍要点啊？ 要学埋剪片、哦，所以琴日咧都会见到有啲朋友喺网络上边推介一啲免费剪片嘅软件啊，咁样咁啊，唔知近排啲 YouTuber 会唔会教啲家长啦、啊，拍下呢啲啊吓，一两分钟教你剪 interview 之类片段啊， 好紧要 啊，可能随时有10万 click rate 啊吓，嗱又俾咗条好桥大家啦，如果真系有人跟嘅话咧，张单 send 翻俾我， 加油！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朝早7:13嘅时间，晨光交通天文台电话侧边有 Didi， 系 Didi 早晨， 早晨啊两位， 你好啊 Didi， 出边嘅交通情况点啊？而家有啲好似系咪雨蒙蒙咁样咧？会唔会影响到个交通情况咧？ 系啊，今朝翻嚟咧都有少少微雨啊，咁啊天气留翻一阵啊，佢哋讲啦，咁啊。讲翻啊，今朝早6:00咧，就收到一个新嘅爆水管需要封路噶，就系介乎皇后大道西咧至到第一街嘅东边街啊，唯一行车线咧就封咗噶。咁即系话咧，封咗一段嘅东边街啦，就介乎皇后大道西至到第一街噶。咁而家呢一段封咗，咁车辆咧想去第二街嘅话咧，咁就要改行翻西边街先至去到嘅。咁另外都系有一个封路提一提大家啦，喺九龙噶土瓜湾有道路工程，咁长度超过7米嘅车啦。不能够由天光道左转入去靠背弄道的。 嗯，咁啊，有呢两个比较特别啲嘅交通资讯啦，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又留意翻啦。如果一阵天气真系有啲毛毛雨啊咁样咧，咁驾驶嘅时候咧，亦都要咧留神一啲啦。咁样， 我都想问阿 Didi 咧，即系喺今个星期开始啦，咁啊好多嘅叫做公务员又翻工啦，即系尽量回复翻正常嘅交通，会唔会比上个星期咧真系叫做繁忙咗咧？ 系啊，会啊，8:00打后啦，8:30开始咧就多车翻咯。咁啊，因为之前咧就唔会8:30开始多车翻嘅。咁啊，系啦，8:30开始繁忙啦。但系因为始终都系学校假期咧，朝头早嘅交通咧真系比较静好多嘅。 系咁，如果朝头早就算8:00打后，会唔会见到红隧都已经有车龙啊？ 琴日咧8:00又冇，星期一咧反而8:00有。咁啊，如果你想见红隧有车龙咧，8:30咧就一定会有啦。 哦，咁啊，大家留意住呢个嘅出门口时间吓。好，唔该晒 Didi。咁啊，天气方面咧，咁啊要交俾 Barbie 啦。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 ，O。 系咁啊，出边嘅天气冻唔冻啊？而家出边？ 我觉得今日咧系稍微咧凉咗少少嘅。咁你话系咪去到好冻咧？又未至于嘅。咁不过因为咧今日阴天啊，咁而且咧都有啲风，咁我自己呢一边咧就琴晚落过雨啦，咁所以咧见到地下咧即系无论行人路同埋车路咧都会有水凼仔啦，同埋都系湿嘅，咁所以即系今日行嘅时候咧，大家就可能要小心啲啦，即系唔好太过赶急啊，因为咧即系你知啦，好天咗一排咧，突然间落雨咧，就好容易会大家个警惕咧、警觉性低咗咧，咁就有啲牙烟，咁啊慢慢行，咁啊睇清楚，咁驾驶人士都系啦，慢慢揸车咁样咯，咁就会好啲啦。 系咁啊，需唔需要咧？就系譬如颈巾啊、雨具啊，或者呢一个嘅水鞋，使唔使出动到咧？今日？ 嗱，我自己咧就冇嘅，咁但系我就戴咗縮骨遮啦。咁但系我都見到有啲女士們咧、可能因為咧較早前咧咪熱咗一排嘅，已經轉咗呢個春裝啦。咁、所以咧，我其實今朝早見到咧好多嗰啲翻工女士們咧都係比較著得單薄啲喎。咁、但係咧單薄得之餘咧，你知女士都好醒噶啦，即係手袋通常咧可能袋住啲披肩啊、絲巾啊咁樣咧，咁呢啲就可以出動到咯。 咁啊都係啊，咁啊天氣嘅變化都即係成日都係嗰句噶啦，不似預期。而家係20度啦，而且咧，仲话朝头早咧都有几阵雨同埋薄雾，咁你望上嘅天系咪都系全部都系云呢？ 冇错，系厚厚嘅云层，而且都系比较深色啲嘅。 行得快唔快啊？啲云行得快唔快啊？ 依家咁样睇都快、啊，真系。 咁、大家要留意住啦，可能出边咧即系高地咧都有啲强风啊，留意住啦。 系啊系啊。 好啦，咁啊唔该晒你先啦，咁啊一阵间我哋自己再见啦吓。 好。 咁天气方面咧咁嘅，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薄雾，最高嘅气温系21度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咁啊稍后风势清劲，雨势咧就较为频密添，天气又转凉啦，天气又转凉啦，咁气温降至到咧最低嘅17度，咁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以及咧亦都有几阵嘅雨，天气咧清凉，去到星期六日啦，周末期间咧渐转温暖潮湿，哇，天气都几难估， 系啊， 即系而家又话清凉。 转个头又 星期六日周末期间又话去翻温暖同埋潮湿 啊，那个都几夸张啊！因为今日都即系头先讲到天气咧，我都即刻上天文台嗰度睇一睇啦。哇，今日如果最低气温去到17度，可以 系啊， 咁所以我今日着咗条短裤，可能即系一阵转个头有时间都上翻屋企换翻条裤。 系啊， 咁因为呢一刻系温暖嘅，即系唔算好冻啦。但系如果突然间个温差系大嘅话咧，你好容易就领嘢噶嘛。 系啊，特别咧系落雨嘅时候。更加就容易，因为你揼个雨，然后一吹风咧，即系呢啲咁嘅19-20度呢啲风咧，都几寒寒地啊，烟烟寒寒啊，咁所以咧，大家要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啦吓。咁而家室外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85%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啊，属于3-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咁啊，星期三啦，晨光大学咧亦都有医师喺度啊，咁啊啱啦，即系天气咁样变嚟变去，唔知会唔会讲到咧，就系天气成日变，我哋有啲乜嘢健康上嘅嘢注意咧？听下。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来到晨光大学。 星期三朝早的晨光大学有我助教芭比林慧，电话旁边就接通了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Victor 早晨啊。 Hello， 早晨。 啊，真是呢，之前呢就挂住要扑口罩啦，现在呢就反而是想紧都不知道口罩要戴到几时啊。 是啊是啊，因为现在都不知道病情几时会完。 是啊，不过呢最近呢真的多了很多朋友呢都跟我讲话呢，戴口罩戴得耐的时候呢，块面又会觉得痕痕地啦，甚至乎是呢即是有些喜欢化妆的女士啦，好像都容易有皮肤敏感的现况、哦。 是啊，因为焗住啊嘛。 嗯。 是啊，因为同埋我哋以前可能戴口罩都是一阵啫，而家因为大家都比较怕，可能戴的时间就长咗啦。 嗯。咁不如今日呢都请教一下 Victor 关于啲口罩的问题啊。 好啊好啊。 其实咧戴口罩咧，点样先至可以令到皮肤咧冇咁容易会敏感呢？ 咁我哋首先要确保呢个皮肤嘅状态啦，一定要清洁个皮肤啦。因为你戴口罩之前，如果你皮肤冇清洁啦，比较油啊，或者可能有啲搽得太多呢啲所谓嘅护肤品啦，佢比较厚重嘅时候咧，咁你戴住口罩啦，本身嗰个透气唔焗住噶嘛，透气嘅时候，咁变成就会搞到咧。个皮肤温度比较高，咁比较温热啲啦，咁就令到呢个皮脂腺嘅呢个阻塞啦，咁就会好容易引起呢个暗疮啊呢啲感染嘅问题啦。 系 啦，所以首先我哋就话一定要洗干净个皮肤啦， 嗯哼， 同埋搽啲比较清爽啲嘅护肤品啦。 系， 咁咧平时咧戴口罩嘅时候咧，嗰个位置咧就可能可以即系调整好之后咧，其实都有时候可以俾佢唞一唞气咁咯。 嗯，可以嘅咩？即系戴咗上去之后都仲可以俾自己唞下气？ 其实就唔系话戴紧口罩嘅时候就话，譬如话你可能出去户外，咁比较人少嘅地方嘅时候，其实我哋一般嚟讲咧，其实都唔建议你长期戴住口罩嘅。 嗯， 喺有啲情况许可之下咧，其实都建议俾个口罩有个 break 咁，咁唔好一直戴住。 系 啦。咁另外咧，你戴完口罩啦，翻屋企嘅时候，我哋都建议你可能用个清水洗洗面， 嗯， 因为焗住个皮肤，其实都嗰个油脂分泌都比较多啦，系啦，咁咧就一般就清水就得噶啦， 系，有冇话冻水定热水嘅咧？ 一般嚟讲咧，我哋就温度咧就唔好太热啦，普通就 OK 噶啦。但系如果你皮肤有啲红啊，或者可能有啲敏感咧，其实可以冻少少都唔怕。 系，咁我有啲朋友咧就话，即系如果见自己本身有啲敏感啊，或者痕痕地咧，因为嗰啲口罩边咧好容易会刮到啲女士们嗰啲嘅嘴角啊、面颊侧边嗰啲位咧就会起红印啦。咁朋友仔咧就话啦，搵啲润肤露咁样搽下得唔得噶？ 咁其實咧，我哋要睇下情況啦。如果有時有啲，因為佢焗住咧，都會有機會咧，令到呢個皮膚嘅太乾。 嗯。 咁你可能搽啲保濕嘅咧，其實都 OK 嘅。咁如果你譬如話你所謂嘅有啲係因為嗰個邊邊咧係刮到啲皮膚咧，令到佢有啲紅啊，其實係一個摩擦嘅一個結果嚟嘅。 嗯。 咁如果因為係咁摩擦嘅話，咁你正常皮膚都會刮到紅啊嘛。咁你搽啲潤膚嘅，其實就有啲凡士林咧。雖然凡士林比較油啲，不過譬如耳仔邊邊呢啲地方，你可以搽少少凡士林咯，就唔係搽喺面嗰度。咁耳仔邊邊呢啲位咧，你搽咗之後咧，就有少少好似啲潤滑劑咁。 系啦，咁就唔会咁挂住咯。 嗯， 咁当然而家睇好多人都有唔同嘅 tips 嘅，即系譬如可能绑多一条线挂喺后边，就唔系挂住喺个 唔使变挂意识系啦。嗯， 咁咧呢啲其实都系几好嘅方法，大家都要学下咯。 嗯，嗱咁啊，头先咧讲紧咧，可能都系啲短暂嘅皮肤问题啦，即系纯粹因为个口罩刮到啊，干燥啊，又或者系啲口罩嘅压痕啦。啊，咁但系又会唔会咧？其实都会引起一啲咧皮肤发炎啊等等一啲比较持久同埋难搞啲嘅问题咧， 一定会啦，因为口罩戴住之后咧，因为佢咁焗住啦，咁、 嗯、 最常见嘅就系呢个接触性嘅皮炎啦。 嗯， 咩接触性皮炎就系话你个口罩咧系咁接触个皮肤， 系 咁可能咧，我哋有时候有啲人咧对口罩嘅质地咧可能会有少少敏感嘅， 嗯， 系啦，咁就会令到佢皮肤咧就会发炎。出現呢個紅啊、痕啊咁嘅情況咯，但係咧，一般嚟講咧，對口罩嘅個質地嚟講就比較少敏感嘅。 嗯， 咁咧，但係有機會咧，因為而家我哋坊間都有啲唔符合規格嘅口罩嘅，就呢啲情況咧，就可能有機會個口罩嘅保存唔好啦。 嗯， 或者可能口罩濕過水啦，入過水啦，或者可能重複用嘅口罩都唔出奇㗎。係。系啦，咁呢啲情况因为个口罩本身已经被污染咗，咁再接触个皮肤嘅时候，咁就好容易引起呢个敏感发炎嘅情况啦。 系，我谂即系如果遇到头先啊 Victor 讲呢啲比较麻烦啲、长手尾啲嘅咧，咁啊都系尽快求医啦，即系医生嘅指示之下，睇下需唔需要服食药物啦，定还是要搽啲药膏咧，咁啊再作判断啦。 系啊，因为接触性皮炎咧，其实都几困扰嘅。 嗯， 系啦，咁你都最好咧就可能可以食下啲药啊，或者可能搽下啲药膏啊，去解决呢个问题啦。 啊、我有时都喺度谂咧，到底咧，即系会唔会体质咧都有影响个人容唔容易敏感啊？又或者系即系戴口罩之后会唔会有嗰啲后遗症嘅咧？ 咁我哋都话一定会啦，又系，因为其实本身咧你唔同嘅人嘅体质咧，就有啲人特别容易敏感嘅，咁、 嗯、 有啲人又冇呢个情况嘅， 嗯， 系啦，咁我哋话体质咧，佢会系一个因素之一咯，所以其实我哋即系调理内在。令到你皮肤少啲敏感啊，或者少啲生呢啲皮肤病咧，都好重要嘅。 嗯， 系啦，咁所以我哋即系譬如话另外一个问题，我哋皮肤就最近最多嘅就系呢啲戴住口罩之后咧，引起呢个暗疮嘅呢个问题。 系， 因为而家天气凉啲咧，其实呢个暗疮嚟讲咧，其实系比较少见嘅。 系。 系啦，偏偏啲最近呢啲時間咧，其實我門診嗰啲因為痘痘而求醫嘅病人係多咗兩成，係啊，即係多咗咯。咁其實就因為可能焗住啦，咁本身個體質又唔係太好嘅時候，又本身容易出油， 係 咁咧就會引起呢個暗瘡嘅問題啦。 嗯， 係啦，所以我哋咧就話如果你要解決呢啲問題咧，我哋都好建議你喺呢啲生活上面做一啲調節咯。 系， 系 即其实同平时咧，啲人容易出暗疮嗰道理系一样噶，系咪啊？ 系啊，咁本身如果你戴住口罩，我哋话个皮脂腺会阻塞噶嘛。 系， 咁皮脂腺阻塞一嚟，你系因为本身个皮肤比较温暖同埋潮湿噶嘛。 嗯。 二嚟本身你可能搽太多啲 cream 啊，即系比较厚重嘅 cream。 系。 又或者你本身就分泌好多油脂。 嗯。 系啦，咁你戴住口罩又分泌好多油脂嘅时候，暗疮生嘅几率。就比較高啲啦。 嗯哼， 咁所以咧，我哋都建議翻咧，可能大家咧都呢段時間，因為本身有高風險會生暗瘡噶嘛。 嗯哼， 咁同埋本身呢個病咧，我哋都建議大家有個比較好嘅生活習慣。 係。 系啦，所以咧，我哋呢度都俾咗啲 tips 俾啲听众嘅。 好啊。 咁首先咧就系唔好捱夜啦。咁 唔好夜瞓系嘛？ 唔好夜瞓系啦。本身咧我哋就话夜瞓咧本身就会令到你呢、這个荷尔蒙失调啦。 嗯。 咁好多皮肤嘅问题都会因为唔够瞓而引起啦。 系。 中医就建议大家可能十一点、十二点就最好瞓啦。 嗯。 系啦，咁咧你有个比较好嘅一个睡眠质素咧，咁皮肤都会靓啲啦。 系啊系啊，要早啲瞓，因为好似话夜晚黑咧，你啲内脏都会排毒啊咁样噶嘛。 系啦，冇错。咁另外咧，我哋而家咧，我哋都讲到啦，因为而家嗰个疫情咧，咁其实我哋都建议大家有个比较好嘅身体去对抗呢个疫情嘅。 嗯。 咁早啲瞓咧，抵抗力都好啲，咁对呢个病情都有一个预防嘅作用咯。 系。咁啊，另外饮食方面需唔需要注意啦？都。 咁有啲研究嚟講咧，而家咧食啲比較油膩嘅嘢咧，會引起暗瘡嘅。 嗯， 係啦。咁所以呢段時間我哋都建議大家啲零食啊，比較肥膩嘅嘢啊，都盡量少食啲啦。 嗯，辣嘢咧？ 其實辣嘢我哋中醫就話覺得佢有啲辛燥嘅，即係熱氣少少啦。咁如果你本身皮膚唔舒服啦，咁你再食呢啲本身就比較熱氣嘅嘢，咁可能佢嗰個紅腫嘅問題就會放大啲啦。 嗯， 係啦。咁另外咧，有啲研究都話咧，其實糖咧都會引起呢個暗瘡嘅。 係。 係啦，所以唔好食太甜啦。咁有啲甜嘢，即係譬如蛋糕啊、蛋撻啊呢啲，就可能少食啲啦。 嗯。 一嚟可以減肥啦，二嚟咧其實都可以避免呢个暗疮啦。 咁啊，听阿 Victor 讲咗咧，头先要建立一啲良好嘅生活同埋饮食习惯啦。咁唔知道咧，有冇可以喺饮食方面咧，即系都靠一啲中药咧去调理一下咧？ 咁其实都有嘅， 嗯， 系啦。咁但系咧，因为暗疮咧涉及嘅人体嘅一个脏腑嘅状态都比较复杂少少， 系。 咁反而咧，因为本身皮肤病咧，我哋好多时候都好建议呢个外用嘅有啲方法啦。 嗯， 我哋今日咧就准备咗少少啲外用嘅有啲方法俾啲听众。咁大家就可以用啲外用嘅方法嚟避免或者护肤咁。 嗯，好。 系啦，就准备咗一个印度嘅圣树，咁其实香港都系有嘅，咁就叫苦楝树。 嗯， 咁苦楝树咧，佢一身都系宝嚟嘅。 嗯哼， 系啦。咁今日咧，我哋大家因为有啲外用嘅方法俾大家啦，即系预防呢个暗疮啊，或者可能呢个接触性嘅皮炎啊，因为口罩引起嘅呢啲问题啦。 系。 咁我哋就用佢腌。咁苦楝葉咧，其實喺我哋馬來西亞咧，本身都係好常用嘅一個藥材嚟嘅。 嗯， 譬如有啲暗瘡啊、濕疹啊， 係 或者生水痘啊，咁我哋都會攞呢個苦楝葉煲水嚟沖涼啊，咁去預防呢個病嘅。 嗯， 咁今日咧，我哋講咧就係話，如果你喺面上邊咧，就可能你煲咗啲水，咁你洗都得。咁如果簡單啲咧，其實你可以直接咧用呢個苦楝葉咧去中水佢。 系， 咁中水佢之后就敷喺啲皮肤嘅敏感嘅地方，或者啲暗疮嘅地方。 嗯， 咁咧，因为本身咧呢、這个苦楝树咧有啲抗过敏，同埋佢本身我哋中医其实都觉得佢系一个清热除湿、杀虫止痕嘅功效嘅。 嗯， 咁佢就会避免呢、這个暗疮啦，咁同埋咧佢都会有啲抗过敏同埋收敛，有啲收水嘅效果嘅。 系。 系啦，咁同埋佢对个肤质都有啲改善嘅， 嗯， 系啦，咁咧就可以一举两得啦。咁其实我哋坊间都有仲有好多啲药材啊，其实对皮肤都好好嘅， 嗯。 不过今日咧就带俾大家嘅就系呢个印度圣树，呢个街边其实都有嘅，所以大家都可以稍微留意一下你周边嘅植物啦。 嗯，系啦，咁啊当系认识到一样嘢啦。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啊。 好， 拜拜。 晨光大学，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 敢作敢变。 这个时间先听听七点半钟的新闻简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今日起将会一连两日共派出四班包机前往武汉接载滞留湖北省的港人，今日会派出头两班接载共258名港人返港。聂德权在机场准备出发前往武汉的时候说，部分港人改变主意，暂时不乘搭包机，又说今早会有专车接载这一批港人去机场，而他们由小区出发到机场至到上机都会有几次量度体温或者是监察病征，减低风险。被问到随行官员返港之后是否需要隔离检疫，聂德权说他们今次到武汉主要在机场范围，即日往返亦都有佩戴口罩和合适的防护装备。他们问过四名公共卫生专家的意见，评估风险之后返港会作医学监察以及每日量度体温，但是不需要作检疫。 目前我们手上所掌握最新的情况呢，就是第一班的专机呢预计呢就会有113位的港人呢是会乘坐这班的专机，其中有两位呢会是应届的毕业即是文凭试的毕业生来的。第二架的專機呢就預計呢會有145人，其中呢就是有兩位呢是應屆文憑試的考生，有14位孕婦，同埋呢是有10位呢是有緊急的醫療需要呢是需要盡早返香港的。 咁所以預計總共咧會有258位嘅港人咧係乘坐兩班嘅專機咧係翻嚟香港啊。到到今日我所掌握嘅數字咧啊，都有11位嘅港人咧原本係即係打算咧係會坐專機翻嚟。咁啊，都係後屘同我哋確認咧，話都係唔打算坐啦咁樣。呢兩日嗰個嘅行動咧，我哋基本上會將喺武漢裏邊啊絕大部分嘅港人，同埋喺武漢地區以外嘅一啲緊急個案啊，特別咧係即係懷孕嘅婦女啦，同埋咧就係喺一啲有嚴重疾病或者需要急切翻嚟香港接受治療嘅人士啊，咁當然就我哋嘅要考試嘅畢業生啦。咁咧就係喺第一批咧就能夠可以翻到嚟香港嘅，咁希望咧能夠按照呢個緩急先後嘅次序咧嚟去做嘅。咁我哋都好心急，我哋都希望能夠可以盡快咧開展稍後第二批第三批嘅嗰個嘅接載嘅行動。 睇埋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同薄雾，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风势清劲，雨势较为频密，天气转凉，气温降至最低大约17度。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天气清凉，周末期间渐转温暖潮湿。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钻石山港铁站嘅中快线咧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一带挤塞噶。重复多次啊，就系龙翔道去翻荃湾方向，近住钻石山港铁站嘅中快线咧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一带挤塞。隧道方面，咁而家各区隧道咧交通系正常噶。路面方面，咁只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慢车。咁跟住提翻你啦，喺港岛嘅西营盘东边街啊，因为爆水管啦，介乎皇后大道西至到第一街咧嘅一段东边街唯一行车线系封闭噶，一带车多。咁去医院道同埋去第二街嘅车辆咧都需要改行西边街噶。重复多次啦，就系西营盘嘅东边街因为爆水管。介乎皇后大道西至到第一街的一段东边街唯一行车线是封闭，而且一带车多的，去第二街和去医院道的车辆都需要改行西边街。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而家啲小朋友好抵得住诱惑嘅。 哦，可边样嘢叫你唔好食咁多？ 薯片同炸嗰啲嘢，同埋甜嗰啲嘢。不过我哋又好想食。 咁你会点咧？ 咁咪忍住咯。 忍住咯，咁简单。 想了解多啲小朋友嘅谂法，就要听实逢星期日朝早8至10，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支持。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朝早7:36嘅时间啊，晨光第一线啊，先同听众睇睇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先。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都系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7:37啊，继续开始晨光第一线嘅国际新视野。早晨啊，欧，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今日咧带大家去下日本啦，咁啊，先讲咗先啦，因为近期咧呢个肺炎嘅疫情咧相当严重啊，喺日本。国内啦咁样，咁啊暂时咧，冇确诊个案嘅日本院区咧就少于一半嘅，即系有一半以上咧都有确诊啦，喺个日本嘅院区嗰度，咁啊有大型嘅企业啦，罕有咁样实施在家工作。你知道要日本人实施在家工作咧，难过登天啊呢一件事，因为即系小白之前都有讲啦，话可能好多日本嘅朋友仔咧都就算有病咧都硬住头皮翻工，因为唔想拖累到別人啊，咁樣啊，有一個咁嘅文化。 佢哋文化係啊， 但係依家因為呢一個疫情都幾嚴峻下，咁所以大家都學識咗啦，係嘛？可以釋懷啦，即係啲老闆都，唉，算啦，大家真係有病，唔好翻嚟公司啦，咁樣喺屋企做嘢都 OK 噶，減下爹咁樣。 咁佢哋又有好多，譬如厚生勞動省都會同翻佢哋嗰啲好多 party 講翻 send 翻好多通告俾佢哋唔同嘅公司嘅。 係咁啊，日本人方面咧，連工都可能唔需要翻啦。咁你作為香港人，可能即係早嗰幾日行街嘅時候，都仲聽到隔離有人話：，喂，呢排唔使翻工啊，不如飛去日本咯，去東京咯咁樣。咁咧，阿歐就可以喺度同你講啦。其實咧，你去到東京啦，或者去到大阪啦，好多地方都唔開嘅。我可以講俾你聽，你想去嘅地方佢都唔會開，或者暫停開放啦。嗱，譬如講緊東京迪士尼咁樣啦，咁啊2月29號到3月15號咧，都係暫停開放。 暫時嘅啫，到3月15號呢個都係暫時嘅方案嚟嘅啫。 係啊，咁你話喂3月15號之後點啊？咁你要問翻佢嗰個樂園先知啦。 佢哋個 Disney Sea 其實都唔開㗎。 係啊，咁仲有呢一個就係其中一個啦。你話喂咁好啦，唔去呢個主題樂園玩咁啊，食下魚生得唔得啊？咁樣。喂，豐州市場都唔開喎，豐州市場都封咗啊！咁啊，又係封到幾時咧？3月15號啊，禁止遊客進入。咁但係如果你話朝頭早做料理嘅嗰啲老闆買條魚，梗係買得到啦。咁但係就唔係對外去開放咯，跟住唔係好似舊時即係可以，喂，你入去又食哇，好新鮮嘅sashimi咁樣唔得啦。咁啊，到3月15號以至之後咧，就另行通知啦。咁啊，小白都去過啦，這個晴空塔咧又系停，3月15號啊，又系停到3月15號，暂停停到，咁啊，连呢、這个吉卜力博物馆啊， 系啊， 系啊，這个可能小朋友或者好多朋友仔好喜欢宫崎骏嗰啲动画嗰啲，都喜欢去呢一个地方啦。我未去过，再停后啲添，3月15號、 吉卜力博物馆系咩咧？可能有啲朋友都唔知啊，即系宫崎骏大师嗰个工作室。 系啦，系啦， 系啦，系啦。咁啊，嚟紧又话有新嗰啲主题乐园，都系用呢、這个吉卜力咧去到做主催嘅， 系 主办嘅。 应该有好多啦，嗰啲千与千寻啊，嗰啲龙猫嗰啲啊，会喺 系啊，声称话将千与千寻嗰条街咧就现实化啊嘛。 系啊，系啊。咁啊，呢、這个你又去到日本又冇得玩啦。咁你够失望未？未够失望，我再讲多啲。譬如富士急乐园咁样，哇，俗称最惊险嘅过山车啦，喺日本 做嗰、那个。 系啦，3月8號先开翻，有机会开翻啊！都系嗰句，唔系3月8號，一定开翻。我买3月9號机票咪得咯，咁样我都唔知噶。即系依家暂时就3月1封到去3月8啫，即系之后系点咧？冇人知道。咁啊，仲有喂，原来日本都几多嘢玩咗，数落数落。譬如你嗰个 Snoopy 博物馆，咁 Snoopy 博物馆又系咧啊，暂停开放。 Snoopy 嗰个喺东京噶，都系 系啊，都系东京噶。 哦，系啊，我记得新噶，嗰个好似系 系啊，都几得意。 系啊，有新噶，系啊，系啊， 几有型啊吓。咁啊，有好多唔同嘅叫乐园啦。咁啊，你话喂好啦。够啦，全部都室内嘢。富士急嗰啲好啦，危险啊，惊人多。去睇下动物得唔得啊？动物都冇得嚟睇。上野动物园 封到去3月15日，跟住咧有一個葛西林海水族園啊，咁呢個都出名，好似有企鵝睇嘅咁樣啊，咁啊又係封到3月15日，嗰啲咩森美術館啊，嗰啲即係傳統，你話喂文青啲嘅。去嗰啲大田紀念館博物館，其實我都冇去過，即係永遠都係嗰啲旅遊特輯咧。 嗯， 跟住啲人就會介紹，喂，其實日本咧都有美術嘅一面嘅。 嗰啲旅遊特輯好多時都係因為當地嘅觀光廳咧就要求旅遊特輯咧就幫手宣傳，咁佢哋先會去嘅。 你知我哋去到日本。即係迷失喺表參道啊，跟迷失喺嗰啲女元宿啊，迷失咗喺嗰啲涉谷啊，嗰啲根本買啦。咁但係睇到日本方面咧，嗰啲國家嗰啲西方藝術博物館啊，好多嗰啲東京國立博物館啊，全部都暫停開放啊。咁啊，所以大家譬如喂，你仲係即係叫做唔想改機票，仲係咧有一顆堅定嘅心咧，好想。去日本玩嘅話咧，咁啊阿歐想同你講啦，哇好多地方都唔開，咁啊唔開，你去到當地究竟係做乜嘢咧？咁樣 同埋等而家咧三月啦，其實四月份嘅時間咧就係日本上映嘅季節啦。係 咯，理論上有得睇啦。 而家即係佢好多嘅，譬如頭先阿歐講嗰啲博物館啊、水族館啊，或者係公園咧、 動物公園 嗰啲都已經唔開啦。咁但係當上映嘅時候。咁佢哋會唔會出條 rule 就話勸喻大家今年不如唔好上映啦咁樣？ 想咧究竟會？ 咁佢哋梗係想去上映啦，係咪先？ 即民眾想去上映。 民眾梗係想啦，咁但係當地政府其實而家都好即係籌措啊。到底應該點做好呢？如果個疫情咧係會繼續持續落去，都係同而家膠着咁嘅狀態咧，其實都唔排除佢哋會出啲新嘅勸喻嘅，咁你好難咧，就係話我禁止你出一條法例，佢哋都係勸喻嘅，咁啊等啲國民咧去到聽，咁如果係即係出咗呢個勸喻嘅話咧，咁都會聽嘅，但我肯定有唔少嘅人咧，實在覺得誒冇事嘅，就會去照上映嘅，或者咧就係、用啲高科技上映咯，睇下佢哋到時會唔會有啲推出嚟咯， 咁樣 係咯係咯， 即係你話上映咧就可以延遲或者用 VR 啦，但係東京奧運咧就。冇得用 VR 啦，啊最叻咧都系延遲啫咁樣，咁啊更加盛傳咧嗰、那個東京奧運咧會變咗冬天個冬啊，變咗冬天東京奧運啊， 冬季奧運啊個叫做 冬冬奧運或者東京奧運食咗一隻字咁樣啦，咁啊佢哋嘅呢個叫奧運大神咧橋本聖子咧都有喺記者招待會嗰度講啦，咁啊有個合約嘅，那個合約咧就要求咧奧運咧可以喺2020年之內啊去舉辦嘅，咁啊。代表咧都可以允許咧延遲少少啦，希望舒緩疫情之後咧就迅速去舉辦翻啦。因為其實睇翻咧日本政府啊，奧運嘅開支咧達到咧1.35万亿日元啊，大概幾多錢港紙咧？972亿嘅港元啊，加上大量嘅民間嘅資金投入啦，咁啊有啲叫做酒店都會賣下廣告啊，航空公司又會賣下廣告啦，咁啊如果東京奧運咧延遲啦，甚至取消咧，會對咧日本咧夠。成啊嚴重嘅損失嘅，小白你覺得件事會點去發生？ 喂，首先值得一提咧，就係而家嗰個叫做日本嘅奧運大神啦，橋本聖子咧，佢自己本身咧以前係 運動員嚟 嘅，佢係單車選手嚟嘅，咁佢本身亦都係北海道人嚟嘅，咁有少少玄妙嘅地方就係因為今年嘅東京奧運啦，即係預期舉行嘅時候咧，七月份，咁呢一個嘅馬拉松咧，其實就會喺札幌嘅。 係， 咁有啲人就話其實係佢即係當中就穿針引線啦，係咪先？咁你無理啦，間點會去到札幌咧？咁又話嗰度天氣好又成，咁一大扎天氣，即係有關札幌好處咧就講曬出嚟，咁清心夠好啦，清心夠凍啦，係咪先？咁所以咧，今次如果你話喺日本咧，佢真係將呢一個嘅奧運會延期嘅話咧，咁疫情如果係繼續或者惡化咧，佢哋唔排除。会有呢一个嘅措施嘅，咁不过咧会影响到啲咩？譬如我哋之前今朝 Sport 都有讲嘅，就系其他嘅世界锦标大赛， 系啊， 咁会唔会就咧？咁呢啲牵一发动全身嘅，咁重要就系你唔好谂住喂，咁佢年底前嘅意思，即系佢12月举办都得啦。咁你奥运通常都一个月噶嘛，你一个月之后咧，跟住奥运会有个休息，换一换下入边嗰啲嘢，跟住就会再举办一个叫做残奥运动会噶嘛。咁所以咧，其實佢最遲佢講緊都可能係9月10月嘅。如果真係延期嘅話，咁到時要再睇埋嗰個嘅 疫情啦，到底會發展成點？如果你話去到喂暑假初頭，大家就諗住呢一隻新型冠狀病毒喺 熱啲會搞掂啦， 熱啲會搞掂。 你睇伊朗 係啦，新加坡 新加坡就 OK 嘅，因為佢處理得好嘅新加坡就唔未必。 新加坡都嚴重嘅其實， 佢嚴重，但係佢好翻嘅案例係相當之多。係 咁同佢醫療系統都好有關係啊。係 啊，咁但係你睇到喂伊朗一定熱啦，即係你話即係叫做中午時間一定熱，當然我明白伊朗個温差係好大，但係你會知道，喂佢都熱過喎，咁即係係咪真係搞得到咧？成日都話，喂其實咧覺得天氣熱咧啲病菌會死咧，呢個係大家少少約定俗成或者 唔 係之前嘅啲經驗累積 有某一種 嘅 病毒的而且確喺譬如40度嘅高温以上或者幾多度37度以上，佢哋就會即係死亡咁樣。 但係我哋又對呢、這、一個。冠狀肺炎有幾日咁了解咧？咁所以都真係唔知道，或者當中都會變種啦。咁啊，究竟會唔會延遲？我自己都有一個疑問喺度嘅。咁啊，宏觀啲睇下，喂呢、這個幾搞笑喎！世界各地咧都有啲大型嘅博彩公司咧，咁啊開出、這個、 開盤啊， 開出呢個盤口話東京奧運咧延遲咧個賠率咧係超級熱嘅，即係、意思係咩咧？意思就係話，喂原來世界各地嘅人咧都傾向咧。諗東京奧運係個開幕禮咧，就唔能夠如期喺7月24日舉行咁樣咯。咁、當然呢個亦都係一個花邊料嚟嘅啫，唔係話叫大家哇賭博啊或者成。不過即係呢個數字或者呢、這個賠率，亦都反映緊大家點去睇，即係世界各地嘅人點去睇東京奧運咯。咁 头痕啦，而家真系 头痕啦！我觉得延迟咧好过取消，呢个系一定噶啦。取消就真系血本无归啊！如果用生意嘅角度咁啊，延迟到去九月，希望大家都让一让步啦。即系小华，你都觉得九月有机系嘛？有啲机。 如果你问我嘅话咧， 未至于12月嘅。 如果你问我嘅话咧，其实我觉得安倍咧佢系好想如期举行嘅，因为我哋睇翻其实安倍咁努力一直以嚟咧都系想举办奥运咧，都系有啲嘅渊源嘅。咁无论系佢自己细个嘅时候，佢成班叔父都系搞奥运嗰班人之外咧，其实安倍亦都本身咧谂住做完奥运之后咧。就辭去有傳辭去首相一職嘅，咁、但係就冇諗到咧，就遇上呢一個嘅新型冠狀肺炎嚟到，咁啊亦都咧就有少少社區爆發咁樣，咁所以咧而家佢都係好想完成嘅，如期完成嘅，咁佢諗住自己係點樣呢？咁啊，梗係佢自己先知啦，佢自己個 plan 係咪？唔通我會知道咩？ 咁大家留意住事態嘅發展啦，係啊，咁啊，特別係運動迷啦，其實或者一啲運動員啦， 係啊， 睇嘅人想睇，想參與嘅人想參與，但係冇辦法啦，有陣時疫症就真係人算係不， 佢就肯定好投入㗎啦。你見上次巴西個東京嗰個 show 咧，佢都已經變咗馬里奧出嚟， 係 即係出咗嚟啦， 佢都盡咗力啦， 係啦。咁今次佢。你問我嘅話，佢肯定想粉墨登場嘅，因為奧運其實大家都係一個公開秘密，係安倍晉三嘅一個願望嚟嘅。咁睇下佢可唔可以成真啦嚇。 雙腿太重。追不到太阳，等一个结束，借住新的扑空，愿望归于朦胧，绝望滋生了惊恐，逃出生天那里止痛，当天的小孩童，怎么逼迫到失控，难挡的枪炮亦要碰，谁同进退，谁人怪罪，谁曾写好壮景致怎么去，我若有泪，不说羞耻畏惧，但却害怕灵魂粉碎，来来尽处谁容许我撑下去， 悲伤太惯常，天空有怪响，静默竹土无恙，愿望归于朦胧，绝望滋生了惊恐，逃出生天那里止痛，当天的小孩童怎么逼迫到失控，难挡的枪炮亦要碰，谁同进退，谁人怪罪，谁曾写空中景致怎么去，我若有泪不说羞耻畏惧，但却害怕凌乱粉碎，来来去去何时会累，沿途走几千公里怎么退，这夜尽睡发梦都很顾虑，梦到尽处谁容许我撑下去，曾写空中景致怎么去，我若有泪不说羞耻畏惧，但却害怕灵魂粉碎，来来去去何时会累，沿途走几千公里怎么退，这夜尽睡发梦都很顾虑，梦到尽处谁提醒我撑下去， 一首嘅作品佢哋系 Color， 加上咧就系 Candy 啊，口音啊，进退。而家咧成个东京都希望咧就系一齐共同进退啦，但系点都希望喺2020年之内咧能够咧就系成功举办到今年呢一届嘅奥运。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今朝同大家咧先睇下 NBA 方面嘅情况啊吓，咁啊呢个肺炎疫情咧就喺美国嗰度扩散啦，咁啊 NBA 咧为咗安全起见啊。希望球员咧都做足啊呢个防疫嘅措施，咁啊联盟咧向各队咧派发最新嘅防疫建议啦，包括咧要求啊球员同埋球迷咧互动嘅时候咧，以往咧就系一啲譬如 handshake 啊，咁啊击拳啊、击掌啊，咁啊亦都避免咧即系代替呢啲咁嘅活动，咁啊亦都避免咧从球迷手中咧接过佢哋嘅笔，通常你啲球迷都话。喂，可唔可以帮我签名啊？可唔可以帮我咧？签名喺件波衫啊，或者签喺个篮球嗰度啊？咁啊，就尽量唔好啦。啊，呢段时间咧减少咧人与人嘅接触。 但佢哋都话即系用击拳代替击掌，可能拳佢哋觉得干净啲咯。 感觉系啦，感觉上系啦。咁啊，但唔知会唔会真系有咁嘅事件啊？咁嘅情况可以发生得到啦？咁啊，NBA 嘅备忘入边咧提到啦，咁啊，呢个肺炎疫情咧有机会啊迅速咁蔓延嘅，咁啊 ，NBA 你知梗系生意人嚟噶嘛，点会无啦啦咁样啊就停止自己嘅赛事咧？所以都希望咧大家可以叫做严守一啲个人卫生啊嘅准则啦。咁啊，联盟咧亦都向咧美联社透露啊，我哋嘅员工啦、球队啦、球员啦、球迷嘅健康咧。最重要的，我们正与球队进行协调，并且跟这个传染病的专家开会商讨怎样避免在 NBA 之内 佢會有機會爆發啦，咁啊盡量控制咁樣咯。咁啊早前喺聯盟咧，各隊入邊咧都建議咧就唔會，即係喺網上邊直情講話啊呢段時間唔會同球迷簽名嘅咧，包括有啊拓荒者嘅後衞咧 CJ McCollum 啦咁樣啊嚇，亦都有咧 K Walker 亦都指出咧自己咧可能即係就算簽名咧都要。佢用翻佢自己嗰啲私家筆啊嚇，咁啊估唔到呢啲簽名唔簽名啊 ，high five 唔 high five 咧都要引嚟嘅討論，冇辦法啦！依家疫情真係相當嚴峻啊，亦都大家唔知道咧會擴散到乜嘢嘅地步，咁啊籃球方面係咁啦，主要角度啦睇埋啊呢個叫做足總杯嘅十六強啊，咁啊曼城方面咧作客啊。啊，低組別啊，低過曼城啊，即系唔系踢英超嘅球隊啊，石州三咁啊，石州三咧都有雙箭頭啊，踢得幾好嘅喺自己嘅聯賽嗰度，喺英冠嗰度啊，排第十二位啦，咁啊實力咧當然冇曼城啦咁強啦，但系咧曼城咧又有機會咧出啲副選咁樣，即係好似阿仙奴咁樣。不過咧有陣時呢啲新仔咧，你雖然睇都未睇過佢咧，但系咧偶有佳作啊，因為咧。俾佢咧踢大場咧，佢會有啲好嘅發揮咯。不過依然會擺翻幾個叫做大名嘅球員嘅，你當招呼球迷好，定還是咧即係帶翻起對波？譬如戴維斯華啦、馬列斯啊嗰啲都喺暫時嘅出場陣容之列嘅。咁啊，所以即係如果想睇波嘅你咧，留意咧今晚凌晨3:45啊嚇。 好啦，另外都要睇埋啦，利物浦啊，咁啊，当然咧就系有人就话到，如果呢一个疫情继续严重落去咧，咁啊，利物浦就会失去咗呢个联赛冠军，因为输咗一场啦。令到高普就话到，简直系无稽之谈，只有蠢材先至会相信。好啦，而家咧就睇翻英格兰足总杯十六强啊，车路士主场出击，哇，上下半场各入一球，以2-0淘汰咗咧就系利物浦出局啊，哇，阴功啦，报翻联赛一败之仇。榜首方面嘅利物浦咧，喺即系呢段时间可以话咧，就系明显啊跌一跌锅啦。上一轮爆冷咧，就系俾屈福特咧就打破咗联赛嘅不败之身啦。今次咧就系轮到啊英格兰足总杯啦，咁啊开赛13分钟嘅时间啦，咁啊见到啦，尼古威廉斯犯错，威利安咧就把握机会喺禁区之内咧就系顶施射，咁啊阿祖安迪古啊就挡到啦，就仍然入网噶。车路士咧就先不投筹，上半场咧咁啊，其余嘅时间啊，咁啊利物浦咧就反客为主啦，控制个比赛咧系控制得好好噶，咁啊但系始终咧都系冇办法将个波咧送入网，半场咧就落后0-1啦。好啦，去到下半场啊，利物浦啊谂住狂追啦，追又追唔到啦，去到64分钟嘅时间啊，再失一球啊，咁啊主队啊喺车路士反击之下咧就再下一城。巴克利咧可以话咧就系直捣黄龙啊，咁啊推到峨眉月嘅位置啦，咁啊劲抽，于是乎咧就入埋网，将呢个比数拉开到去到2-0啊。咁啊，若果咧就系唔系佢哋嘅门神咧就系如果唔系拍到浪费咗大好嘅单刀机会嘅话咧，咁啊其后3分钟咧，咁啊更加咧就可以将呢个比赛 close 埋添啊吓。咁啊而家红军啦，咁啊主力咧就喺翻呢一个嘅英格兰联赛啦，仲咧就系欧联下一场咧，希望佢哋可以重拾翻状态，赢翻场啦吓。 嘅防护装备，佢话呢啲装备对于保护前线抗疫嘅医护人员非常关键。疫情正系扰乱全球供应，佢警告口罩等防护装备供应将会快速耗尽。美国超级星期二总统提名初选即将陆续结束投票，预料结果有望令到民主党嘅选情更加明朗。加州、德州等14个州同埋美属萨摩亚同一日投票，将会决定民主党超过1/3党代表票系谁属。前副总统拜登喺选前获得布蒂吉格、克洛布切同奥罗克三名退选嘅前对手支持。拜登着力争取南部几个州嘅黑人选票。资深参议员桑德斯希望利用早前在两个州大胜的气势乘胜追击，他在加州和德州的民意调查都领先。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72, 日元 107.13, 瑞士法郎 0.957, 澳元 0.659, 加元 1.338, 新西兰元 0.628, 人民币 6.966,英镑对美元1.282，欧元对美元1.118，

早晨啊，8:09早晨小白， 早晨啊，欧你好， 早晨早晨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吓，今朝咧喂承上题啊，头先都讲咗好多，喂日本东京奥运咧有机会延迟啊，咁啊如果你去到日本咧，即系都好多地方都喂头先讲嗰啲丰洲啊、食下鱼生嗰啲地方，全部咧都闩门啊吓 ，Sky Tree 啊， 系 Sky Tree 啊，全部都闩住15号啊嗰啲一抽咁样，咁啊睇到喂咁。即係香港人去到都冇嘢玩啦，咁日本人喺當地更加冇嘢玩啦，所以咧就更加多咧，叫做中學生啊或者大學生咧，就直情唔出門口啦，宅在家中，宅在家中做咩？打手機啦， 呢個叫 otaku， otaku 啊，宅文化係咪 ？OK， 咁啊。但系咧，咁你睇到呢个情况咧，咁啊此风不可长啊嘛，日日喺屋企打机边得掂噶？ 系咯。 咁啊，日本方面嘅消息指出咧，4月1号起啊吓，咁啊四国嘅乡村县咧就会率先执行呢个游戏防沉迷条例啊。 咦？咁似内地嘅喂？ 系啦。咁啊，条例咧规定嘅18岁以下嘅人士咧，只可以啊使用手机同埋电子游戏咧，最多1个小时咧休息日，休息咧就要啊1.5小时咁样啊吓。 咁你都要。话俾啲国民听，佢哋可以做咩先得？假如果唔打机， 哦，咁唔打机仲有好多嘢做嘅。咁但系总之就唔想啲。 如果佢哋识得拣嘅话，就唔会拣打机啦。嗰班后生仔就系唔识啊嘛。 18岁以下嘅细路仔咧，就唔可以劲打机咯。咁啊，总之就有监控嘅，同埋咧，如果俾人哋知道咧，会得到少少处分嘅。咁未至于惩罚嘅，亦都唔需要去警察厅嗰度嘅。不过就希望藉此咧，就令到啲。国民啊，特别系一啲18岁以下嘅叫做朋友仔咧，就少啲使用手机同埋电子游戏。 太难啦，呢个真系太难。特别系一啲已经发展咗嘅城市啊国家咧，你要佢哋禁止用呢一个嘅电话或者电子用品，或者用少啲咧。其实系好难 嘅，系啊，咁啊，我同小白可能都系用同一款嘅智能手机咧，佢有个功能未话俾你听，话哇，你今个礼拜用咗几耐？ 系啊， 电子屏幕 个礼拜俾个 report 我噶， 我觉得嗰个 report 都几好嘅， 我觉得非常好， 系啊，咁啊，警醒住自己啦， 佢可以令我自己重复又重复，每个星期咧 系 检视自己嘅人生， 哦、 例如啊，我今个礼拜咧用喺工作上，譬如搵料或者做嗰啲嘢咧会多咗嘅，今个礼拜咧，例如用部电话咧就系玩嗰啲游戏机啊，又多咗时间。咁我就会谂啦，哎呀，我今个礼拜个人懒散咗，哎呀，我今个礼拜又做多咗啲乜嘢，咁每一个星期咧就有个少少嘅 report 俾自己，令我知道自己咧时刻警醒住自己，知道自己做紧乜啊， 系，咁 即系后生仔成日都系咩啊嘛，啲爸爸阿爸阿妈成日闹佢哋。你都唔知道自己在做緊乜、你明唔明啊？ 係 幾緊要？因為電子科技其實可以即係令到我哋翻翻轉頭。 係啊，起碼 浪子回頭金不換啊！ 起碼唔會令到自己咧懷疑人生啊咁啊！但係咧股市啊，以至咧金股匯嘅市場咧都有好多疑問啊！因為大家睇到喂日本方面咧個情況都嚴重喎、啊，咁啊東京奧運亦都牽一發動全身啦、啊，就係、是、有機會都影響。喂，究竟啲 yen 嘅走向會係點啊？咁啊澳元嗰度咧近排都挫得幾勁下喎，咁啊今日咧阿彭仔咧。就会跟温卓培一起跟我们分析一下世界间的财金大事件，交给他们吧。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早晨，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轮到我彭仔程振鹏咧，同大家咧就系见面嘅时间。兼且咧，今朝早我哋晨光财经第一线请嚟嘅朋友咧，就系嚟自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嘅。早晨，温卓培。 早晨啊，彭仔。 哇，今朝劈头嘅要同我哋先讲下呢一个嘅美国联储局突然之间咧减息减半厘，咩事咧吓？ 是啊，真的好好即是 是啊，突如其来啊， 突如其来好出奇。因为咧，联储局咧去到今个月嘅17和18号咧就会有议息会噶啦。咁啊，其实咧喺嗰日嚟讲嘅话咧，市场一般都估计咧联储局咧系会减息嘅。咁但系咧冇谂过咧系会提前咧喺度琴晚就已经系率先去减息。咁啊，琴晚嚟讲嘅话咧有个特别事情嘅，因为七国财商同埋中央银行咧就举行咗电话会议噶。咁啊，举行电话会议之后嚟讲嘅话咧，就联储局咧就即时宣布咧就减息五 个基点嘅，即系减息半厘噶。咁啊嗱，今次一减完息之后咧，嗱之前联储局嘅联邦储备基金息率咧就系 1.5 至 1.75 个 percent 嘅范围嘅。咁啊减完之后嚟讲嘅话咧，而家只系得翻一个 percent 至到 1.25 个 percent 嘅水平嘅啫。咁我哋记得对上一次咧，联储局咧喺个议息会以外嘅日子减息咧，已经系讲紧系2008年金融海啸嘅时候啦。 即系唔跟 schedule 系嘛？所谓嘅 系啦，嗱呢一度咧，其实大家可以幻想到，亦都系令市场最惊嘅地方咧，就话、是、喂，你上一次咁样突然间减息，唔跟嗰个程序，系2008年金融海啸、你而家咁样减发息，系咪即系代表而家个情况好似金融海啸咁咧？ 好似有个潜台词喺度咁啊！ 系啦，你事实上就系咁样惊啦。咁、当然啦，因为你要明白，因为对上一次联储局议息会咧，鲍威尔仲喺度讲就话啊，疫情就即系对，就只会短暂性嘅啫、对个经济影响有限啦。咁啊，再加上近期美国公布出嚟嘅经济数据咧都唔错啊，咁所以咧就市场就即系冇即系冇怀疑佢会咁样做。嗱，今次佢咁样做嘅时候咧，令人就担心啦，就咦，咪经济可能会更加差、因为你要明白嗰啲数据咧系滞后嘅。咁啊，而家嗰个疫情咧喺美国咧都好似有成九十几宗啦。 咁 都發展得幾快，咁同埋歐洲咧，亦都係擴散得快嘅。咁、大家都明啦，全世界經濟環扣環一齊噶啦。咁如果其他國家都出問題嘅時候，咁當然美國亦都好難獨善其身啦。咁所以咧變咗咧，就聯儲局咧就出現咁大幅度減息啦。減完息之後咧，我哋見到咩環境咧？見到個美元嘅匯價咧就係、跌嘅。咁當然啦，因為美國息率同人哋嘅息率收窄咗嘛，咁梗係跌啦。咁但係咧跌咧都唔算太嚴重嘅。我哋見到歐羅嘅匯價一度升穿個 1.12 美元嘅。位置，咁但系而家咧亦都落翻落嚟，而家最新系报 1.1176 美元嘅，咁而家日元汇价亦都系升嘅，咁但系咧而家仲都系企喺07个位置，升咗系100点，因为日元咧对息率最敏感嘅，咁所以当美国咁样减发息同个日本息差一拉近咧，咁啊日元咧就强啦，咁啊再睇翻。再睇翻即係個美股嚟講嘅話咧，就冇因為減息而上升，因為加強咗市場嘅對個經濟前景嘅憂慮，所以琴晚我哋見到美股道指咧就大跌785点或者2.94% 嘅。 呢、這個都真係好明顯啦。 係啊。仲有一樣嘢係值得留意嘅地方係咩咧？就係個債息啦。美國十年嘅債息咧係跌低過一厘嘅，喺歷史上係未見過嘅。咁今朝早亞洲市場係報 0.978% 嘅。 係咁呢啲嘅喺美國本土啊，以至到係外國嘅貨幣方面咧，嗰、那個反應咧會特別咧係快啦，同埋嚟得咧敏感啦。咁但係對於譬如聯儲局今次呢一個嘅舉動咧，會唔會影響埋香港方面嘅投資市場咧？又 肯定會的啦，因為咁大幅度減息嚟講嘅話咧，咁當然咧就亦都美股亦都跌咗咁多啦，咁啊令到市場亦都驚啦，咁可能會令到稍後咧港股咧亦都會有一定嘅壓力嘅。咁我哋睇翻其他市場啦，嗱、其他市場嚟講嘅話咧，嗱琴日嚟講嘅話咧、就琴晚就係聯儲局減息啦，咁但係琴朝嚟講嘅話咧，我哋見到咧就澳洲央行咧其實率先咧已經係減咗利息噶啦，咁啊琴朝嚟講嘅話咧就澳洲央行就減息25个基点，咁啊將佢息率咧由0.75% 就壓到落去0.5% 嘅水平噶，咁而喺今晚嚟讲嘅话咧，就轮到咧就加拿大央行嘅议息，咁而家市场普遍都觉得咧减息都应该冇乜疑问噶啦， 即系值减几多咧？会唔会突然间诶唔系半厘半厘咁，唔系四分一厘四分一厘咁咧吓？ 我相信都系四分一厘嘅，咁啊仲有未讲加拿大之前都要讲翻联储局先，因为一有趣嘅地方喺边度咧？有趣嘅地方咧就系按照美元利率期货价格变化显示咧，而家市场股咧冇错，琴日虽然系减咗利息。但是咧，佢即係佢原定咧，佢喺今個月嘅17、18号有議息會噶嘛？咁而家市場股咧，17、18号咧，聯儲局咧有機會再減多一次25个基点。 唔係啊， 係啊，而家市場股係有機係即係基本 上。咁咪得翻咪0.25？ 唔係冇 0.75， 一次係一次1.25啊嘛，再減咪變咗0.75至到1% 啦。 哦，哇，係真係會唔會咁激啊？ 咁同埋咧，其實已經市場係共差唔多係共識嚟添㗎啦。 哦， 當然呢啲係市場股啦，聯儲局會唔會做，我哋要即管睇咧。但係個機會我相信都大啦。咁樣個股市咁樣跌落去，咁而市場股咧，就算減埋今次十今月嘅18号嘅話咧，聯儲局都未減完息㗎，有機會咧。 在今年里面呢再可能再有多一次的减息的机会率添的。咁所以由呢一度呢大家就真係会係驚咗话个经济系咪真係出咗问题呢。 咁但如果啲息口越嚟越低嘅时候会唔会相对地变咗嗰啲嘅即係你嗰啲砖头嘅价值咪会多人去追捧呢调返转借钱咁平。 就亦都有機會嘅，咁就當然啦。佢而家嘅亦都代表嘅疫情都係嚴重啦，對經濟嘅損害係大啦。咁啊，有可能會係令到整體資產價格會有先有壓力先啦。咁然後咧，先至到日後啦，到個疫情啊，真係 緩和啦嚇， 緩和啦。咁我哋就可能會見到，因為嗱一樣嘢值得留意嘅，因為我知即係啲央行咧，佢哋咧減完息之後咧，佢哋嘅即係啲人個感覺就話央行咧嗰、那個即係動作會較為迟缓嘅，咁所以咧，当个疫情一舒缓嘅时候咧，可能央行唔会咁快速咧，可以加翻佢嘅。咁如果佢加唔得快嘅时候，而个息率去到咁历史低位嘅时候咧。咁啊，可有機會咧，對未來嘅資產價格咧，會帶嚟一個好大嘅刺激嘅，就等於好似當年金融海嘯啦，咁啊，全球都喺度減息啦，減完息之後咧，我哋見到個經濟稍微一好翻咧，個資產價格就飛升得好快啦。 係因為中間有一個嘅空隙喺度，俾佢哋可以有呢一轉咁樣去賺錢揾錢都未定下。好啦，咁正話咧都係講到話澳洲啊、加拿大咁樣啦，咁仲有冇其他嘅補充咧？ 有的，因为呢下个星期四呢就到欧央行的议息会了。咁而家市场股呢就欧央行呢减息的机会呢都有成 86% 的。咁但鉴于呢而家欧洲个息率呢是已经是-0.5%， 已经是负息嚟㗎啦。咁所以呢再减呢个空间呢就唔会话太多，就唔会话好似联储局咁样减半呢，亦都冇半呢佢减。咁所以呢排除呢佢真係可能减 -0.1%。咁但呢都会系象征式呢系会去减啦。咁由呢一度呢就反映咗一样嘢啦，全球呢似乎就是而家系合演紧一个大家一起去减息、去救经济、救环球经济的一样嘢，咁所以咧就就呢样嘢就我哋我相信系即系系会值得留意嘅地方嚟。 系咁啊，呢个似乎全球大一起。齊齊減息呢一個舉動咧，即係有機會都係趁住呢一個嘅疫情嘅狀況咧而出現啦。咁啊，可能要去到咧個疫情咧緩和咗，兼且消失埋，可能仲要隔一段短短嘅時間咧，先至會再有一啲息口上面嘅轉向都未定啊！即係唔係話減息繼續嚇？好，咁啊，今朝早咧同阿温卓培傾到呢一度先啦，多謝曬恆生銀行市場首席市場策略員阿温卓培嘅。咁我哋下個禮拜一嘅時間先再勞煩你同我哋再做分析啦。多謝你。拜拜。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大学防止自杀研究中心总监叶兆辉教授， 其实在2003年我们沙士的时候就看到香港即个自杀人数每那年有1264人，亦都是个历史新高来的，就每10万人有 18.6， 亦都比2002年来讲的时候，尤其是长者自杀就是多了60至80个人度。而从我们的研究里面所看到，原来长者自杀有很多时候是不是因为沙士的缘故，是因为那个恐惧，因为那种不安，因为疫症而来所引申的那种孤单，还有是一个没有联系的感觉。而家我们有时见长者的时候，太久没有去到这些长者中心的时候，都突然之间好像不是很懂得讲话。今次呢，除了我们要应付这个疫情之内，我们一定不要忽略呢那个精神健康。今次所看到跟2003年不是很同，我们2003年的时候大家那个合作性是多了的。但而家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时候，我们一方面又要应付疫情，而另一方面做社会运动都是没有停到的。大家呢不安，而再加上又担心疫情呢，对一些所谓的低收入人士他的影响是重大的。现在再加上不用上学的时候，但是太长来讲的时候，对家长来讲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压力。所以我们现在一直都在想怎样去对一些弱势的社群那个支援上面，我们可以做得好一点。原来有些老人家来讲，原来他每一日去到图书馆看那份报纸，对他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但现在就都没有做。再加上一些老人活动啊，或者就老人中心他所搞的，所以我想对这件事情其实就不要低估那个困难，还有他对他们那个 精神健康的不良的影響，或者我們現在用一些我們所謂就社交媒體，我們是透過影視的時候不要覺得他們被人遺忘，而有些獨居長者的時候可能跟你沒什麼關係的、如果你知道真的有些這樣的人的時候，一些問候啊，或者一些少少，如果他沒有口罩的時候就送兩個口罩就給他，都可以就是很少的東西都可能會有一個很大的作用。我們很強調就是說，即是在疫情裡面的時候你怎樣去做一些所謂叫做 mindfulness 的那些活動啊，或者是一些很小的室內做空間的時候都保持著一些運動啊，更加有效的方法讓他得到最佳的資訊啊，這些都是要做的。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我要告訴彭爺爺的一件事， 小白，你告诉彭爷爷喎，今日 系啊，告诉彭爷一样嘢好紧要。你知啊，特别系彭爷爷呢啲人咧，位高权重，系咪先？咁啊，身家百万啦，系咪先？咁啊，所以咧，哇！既然是一个咁重要的人呢，他一定要好好地管理自己的个人私隐啦，或者个人的财富。 哦， 而家咧。好多時咧都會話到啦，啊，我哋嘅財富咧就放喺銀行入邊啦，放喺股票入邊啦。咁啊，銀行又有 e-banking 喎，咁無論你係股票行，又有好多唔同嘅軟件咧，都係俾到大家咧就可以進行買賣噶嘛，係咪？嗱，就算你係用銀行嘅 app 咧，其實咧都有一啲叫做買賣股票嘅功能噶啦，都已經喺度噶啦。咁仲有咧嗱，例如係公司抬頭嘅電腦啊，或者咧就係大廈嗰啲冇唔使唔使唔使啦。我講緊就係嗰啲咩咧？是密碼的管理。 哦、 好啦，你無論是自己的 app 啦、e-banking 啦，又或者是投資的户口啊，甚至乎是自己的 email 啊、公司的 login 咧，全部咧都是要用密碼的。 嗯， 好啦，一般人嚟講咧，設計密碼的時候，你會怎樣做、 哦、通常都是、手機號碼啊，生日日期啊， 係啦，生日日期成日都有 嘅。跟住一些自己覺得很老禮的數字啊，譬如8888啊咁樣。嗱、我以上落嚟嘅，即係以上頭先講嗰啲，我都唔用嘅。 仲有 我都唔用 嘅，仲有好多千奇百怪嘅， 千奇唔使 都唔怕同大家分享啊。例如咧，有啲人咧就中意攞住個 keyboard 咧，嗱，我哋而家有個 keyboard 喺眼前。 係 keyboard 咧，例如佢哋嗰啲密碼咧會係點樣咧？就係、是例如最高嗰行就打橫掃向由左掃過去，譬如QWERTYUIOP 咁樣啦。咁中間咧就自己穿插住啲大細街啦咁樣。咁、有啲咧就話、我今次用完第一行啦，跟住下一次咧就有 用第二行啦， 用第二行、如此類推。因為咧而家好多電腦就會同你講話要換密碼啦咁、樣，成日提住你噶嘛，又話要咩15個位啊咁樣。咁好啦，咁點樣嘅密碼先至叫做最安全呢？又有新嘅地案。 係 嗱，之前咧就話到我哋設計密碼嘅時候，除咗係要有英文啦， 係大細街啦， 大細街啦， 數字啦， 一組一紮嘅數字啦。坦白讲， 系 我自己咧，真系成日唔记得密码嘅。 到呢度都 OK 啊，不过依家好多人咧，或者好多嘅叫做唔同嘅网页啊，或者网站需求咧，你要加埋符号落去咧。符号我真系记唔到，因为有阵时我会用感叹号，有阵时会用逗号咁样、逗点咁样啊吓。咁所以你完全。啊！即系成日都唔記得，最後咧就係用嗰個方法啦，就係忘記密碼，跟住 send 一次， 重新再 reset 過。 係啦，啊！我有好多舊呢啲 app 咧，都係發生呢一個同類嘅情況。 所以其實你話生物認證咧，有佢自己方便嘅原因嘅。好啦，咁如果你真係要設計一個密碼嘅時候，可以點做咧？嗱，之前都話到啊，我講啱啦，又話要英文數字符號咧都有嘅，咁啊令到好多人咧就會犯咗一個好嚴重嘅錯誤，就係乜嘢咧？將個密碼可能寫咗喺台頭，又或者譬如攞張面帽子黐喺個 mon 嗰度，好、多我夠膽講係而家出面 office 咧，好多人係用呢個方法嘅， 嗰啲 login name 啊、user name 啊， 係啦，咁連埋咧又為咗令到自己可以記住嗰一組嘅密碼咧，咁無論係銀行啊、email 啊，全部都係用翻同一組，要改嘅時候又一次過改曬，係又係有呢一種人嘅。好啦，咁而家就話到，如果大家想設計一啲嘅密碼嘅時候咧。應該咧唔好用一啲過度繁複嘅，因為咧其實電腦入邊嘅 AI 或者嘅軟件咧都已經係可以，只要夠長或者只係用英文字母， 本身啊都已經咧係可以解決到咧就係嗰個保安嘅問題。 嗯、 好啦，例如大家可以點樣設計自己嘅密碼咧？嗱，唔使話俾我聽噶嚇。咁啊，我自己譬如 但係小柏就會話俾收音機嘅聽眾聽啦，佢同大家分享佢嘅密碼。 咁我梗係唔會就咁講我密碼啦。例如我英文名叫做 Robin 嘅，Robin 咁樣。咁我可以用我自己個名啦，然後咧又再加我隻狗仔個名啦，跟住咧又再加埋例如係加太太個名。名啊，或者加埋我祖父个名啊，全部是英文名嚟嘅。咁可能我入边咧变咗有二十组嘅英文字。咁好简单，如果你要设计埋大细街嘅话，就更加简单。例如我个R 字，咁我用咗个大街啦，跟住 O B I N 就细街啦。然后咧后边例如我太太嚟叫 Susan 咁样啦，咁有个 S 字啊大街，咁如此类推，每一个名嘅第一个都系用翻大街。咁你咧就可以记住几个人唔同嘅你已经识佢啦嘛，记住呢几个人，佢就设计到你自己心目中最容易记的密码，而那些数字呢，他说其实都是没什么用，有很多的软件程式破数字都是很快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今明两日合共派出四班包机，由武汉接载滞留当地的港人返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出发前在机场说，今日派出的两班包机共接载258名港人返港，其中首班的包机将会有113人，第二班包机会有145人，包括有应届文凭试考生、孕妇以及有病患的人士。政府會安排專車接載這一批港人去機場，他們由小區出發到機場，直至上機，會有幾次量度體溫或者是監察病徵，減低風險。另外，有11名港人改變主意，決定不搭包機，當中涉及不同原因。聂德权又说，希望尽快开展第二和第三批接载港人行动，但是需要按缓急先后分批处理。现时有3800名的港人滞留湖北37个城市，安排偏远地区的港人回港亦都有实际困难，例如有港人身处宜昌附近地区，由武汉到那里要车程7个钟。未来会同当地政府商讨安排，亦都会密切监察首批港人回港之后14日以及检疫设施同医疗系统的情况，不排除当中有人返港之后有病征或者是确诊，要了解当中风险再作行动。美国联储局突然减息半厘，联邦基金目标利率降至一厘至到1.25厘。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致同意减息，是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委员会首次在议息会议之前突然减息。主席鲍威尔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蔓延为美国经济带来实际风险，减息将会为经济带来重要刺激。他又说，目前未有考虑其他措施，重申美国经济基本面仍然强劲，预计经济将会恢复强劲增长。新型冠状病毒继续在全球蔓延，意大利死亡病例急增至79宗，超过2500人感染，大部分确诊个案和死亡病例都在北部伦巴第地区。伊朗有大约2300人确诊，77人死亡，南韩的确诊个案有5100多宗，28人死亡，德国有196人确诊感染，历史悠久的莱比锡书展今年停办。英国公布应对疫情的行动计划，估计高峰的时候可能有五分一劳动人口染病。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呼吁各国停止囤积口罩、手套等防护装备。他说这些装备对于保护前线抗疫的医护人员非常关键，疫情正是扰乱全球供应。他警告口罩等防护装备供应将会快速耗尽。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9，日元107.33，瑞士法郎0.957，澳元0.661。

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好啦，朝早嘅8:38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早上嘅时间咧，继续会同听众一齐睇睇今天早上嘅主要报章嘅。咁啊，除咗白元浩之外咧，仲有电话侧边亦都有彭爷爷喺度啊。早晨啊， 系啊， 你好， 白早啊，各位晨光嘅听众，早晨吓。八点半过后咧，咁我哋一齐咧就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啦。好，咁啊，先嚟咧，彭仔手上咧有啊，今日嘅信报嘅头版头条。我哋咧今天咧就转下呢个唔讲疫情住啦，先讲咗嗰个息口嘅问题先吓。信报嘅头条咧就话七大工业国啊 G7 财长及央行行长啊，因应呢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咧喺礼拜二就举行嘅会议咧结束之后啊几个钟头啫，美国联储局咧就喺寻晚嘅11:00咧紧急宣布咧就系减息。是 0.5 厘的，即是减息半厘。那就将这个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范围呢就由 1.5 厘呢就是至到 1.75 厘，是降至呢是1厘至 1.25 厘的。那以应对这个新冠肺炎对经济构成的潜在影响。今次呢是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呢首次在议息会议之外是作出一个紧急减息行动的。那这个突如其来的减息呢令到美股好像坐过山车一样了。那导致呢是一度呢由早段的低位呢是抽高737点是高见呢是27,084 点，那是较周一收市呢是升 1.4% 或者是381点，而标指咧同纳指曾经分别上扬系1.5个百分点啦，同埋咧系1.32嘅。咁而美市中段咧就道指仍然咧系跌472点，咁高低波幅咧接近成千点嘅。嗱，标指以及纳指咧就分别咧系跌1.56%同埋1.64%。但是呢就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呢他承认啊经济前景不明朗是会持续一段时间的。以至呢今次减息行动啊似乎未能是减轻市场的疑虑、哦。那三大指数呢在高位迅速回吐，咁道指呢曾经是倒插呢是608点的。而标指呢同纳指一度呢就转跌呢是超过1%。咁美國總統特朗普咧，隨即咧又加把嘴啦，喺呢個 Twitter 嗰個貼文批評今次嘅突擊減息啊，半厘咧都唔夠、哦，咁啊要求咧減更多噶。咁啊嚟緊咧，正話頭先喺8:00之後咧，温卓培都同我哋講啦，嚟緊喺月中嘅時間咧，聯儲局都會再有議息會嘅。咁到時係咪真係會好似響應翻啊特朗普嘅要求？喂，減得唔夠，要再減多啲咧？咁到時大家就要留意住。不過亦都要留意啦，香港個影響會唔會受到牽連呢？嗱，信報嘅頭條咧就有另一則咧咁講嘅，就話呢個美國聯儲局咧尋晚突然減息 0.5 厘，咁啊刺激咧恆指夜期咧係隨即由跌轉升，咁就從跌超過咧100点咧一度變為咧係升超過200点，係高見咧26,611点，咁高水咧327点嘅，可惜好快咧就無以為繼啦。跟隨呢一個嘅美股轉跌，嗱，截至到今朝早嘅凌晨2:00啊，咁啊夜期咧就報26,265点，咁係跌咗46点，轉為咧低水啊，低水20点添。咁 ADR 咧就報係26,202点，係較尋日收市咧就係跌82点嘅。咁啊留意住今朝早咧就香港嘅市開咗之後咧嗰、那個反應會係點啦？呢個咧嚟自今天咧信報嘅頭條報導嚟嘅，跟住咧交俾阿芭比林慧啦。 好啦，跟住同大家睇一睇咧，就係今日文匯報嘅頭版頭條，講到咧就係濟漢港人金返專車咧直入晉陽嘅。特区政府咧今明两日咧合共安排4班包机到湖北省武汉市咧接载滞留嘅港人回家嘅。据了解，今日嘅2班机咧各有130人，而今明两日咧即系共有533名嘅市民咧翻嚟香港嘅。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就补充了，当中440人是身处武汉市，只有93人在武汉以外的地方，分别就分布在十几个城市，大部分都是属于情况比较紧急的个案，包括了有孕妇要返港接受治疗或者手术的病人，以及是应届文凭试的考生的。咁有14位嘅孕妇咧，确认系会乘坐包机嘅。而应届文凭试嘅考生咧就有11位，3位考生咧系嚟自武汉，而8位考生咧系来自非武汉嘅地区嘅。亦都有病患者咧需要回港接受治疗嘅人士咧，就系有22位嘅，当中咧系包括咗癌症病患者，亦都需要咧系回港接受化疗嘅。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就表示了，每班包机最少都会有两名的医生和两名护士，而有孕妇的航班上面更加会有妇产科医生和具备相关经验的护士的。为了防止出现交叉感染的情况，所有乘坐包机返港的市民都是要经过多重的健康评估的，包括了分别在登上专车前、前往机场之前、进入机场大楼之前、过关前、登机前都是要测量体温的。所有如果出现了发烧、健康表征不正常、呼吸道病征或者有其他传染病病征的人都不能够登机的。而在机上面都会有特别的座位安排，除了所有人都要戴口罩之外，亦都要穿上保护衣的。至于搭包机返港的人，在航班抵港之后就要再次量体温才可以落机，如果有发烧就会即时送往医院作隔离或者进一步检查，而如果没有出现病征的就会被送往火炭骏阳村的检疫中心接受14日的检疫，期间卫生署、医管局和香港大学都会为他们进行病毒测试的。至于聂德权和入境处处长曾国卫就会带队去当地指挥行动，成员就包括了卫生署和医管局的人员，一行大概40人，今晨就随包机到武汉，在机场与驻武汉办人员、当地政府人员和地勤人员是做好准备工作，并且会在同日随机返港，翌日就会再搭飞机去当地继续撤离行动。至于负责机组人员就需要接受14日的家居隔离，不过政府人员因为身穿重型的防护装备就无需隔离了。这个是来自文汇报的报道。 唔该晒 ，Bobby。再睇下嚟自《苹果日报》方面嘅报道，咁啊讲到咧就系有居于深圳嘅香港人孕妇预约咗咧3月3日到玛加烈医院分娩噶，咁但系至到2月28日仍然咧就仲未嚟到香港接受检疫，咁啊惹来咧就系冲关产子嘅议论啦。咁啊据讲啊，一名喺曹公潭户外康乐中心隔离大概6日嘅孕妇，前日获得安排送院。未完成隔離14日之下咧，就尋日剖腹產子。今日將會有14名香港人嘅孕婦由湖北翻到嚟香港接受檢疫噶。醫管局話到啊，若果病人有危急醫療需要，就算未完成14日隔離，都會安排入院。如果有肺炎等等嘅病徵，會安排入住隔離病房咁講噶。好啦，再睇埋咧就係嚟自火炭駿洋村方面嘅消息啦。咁啊話到火炭駿洋村由2月20日起啊，就被特區政府咧就用作檢疫中心啦。去到今日為止已經第14日啦。其中首批啊乘坐包機翻到嚟香港，並且入住駿洋村駿日樓嘅鑽石公主號遊輪香港人，14天隔離令今日屆滿。咁啊今明兩天啊將會咧就係由武漢乘搭政府包機翻到嚟香港嘅香港人啦，亦都咧就係會安排入住早已經準備好嘅駿。另外由前晚开始，至少有26名的男女已经完成了检疫以及离开骏阳村，同时有最少20名的男女入住就并且接受隔离。卫生署表示，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在检疫中心接受检疫的时间是由最后接触确诊个案起计14天，当有关时间届满之后，相关接受检疫人士就可以离开检疫中心，并不用住满14天咁讲噶。嗱，现时入住检疫中心嘅人数已经超过300人噶啦。以上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吓，跟住我转睇下东方日报嘅。咁啊，彭仔手上嘅东方日报咧，佢哋嘅专题新闻版咧，今日咧有一篇嘅报道咧，讲到话香港政府派钱，但又要补镬，咩事呢？ 就話啦，財政預算案公布啊，向年滿十八歲以上嘅香港永久性居民啊派發10,000元啦，但係全民派錢咧就唔包括一班嘅非永久居民，咁就被指咧帶頭分化呢個政府嚇，咁啊製造混亂。好啦，咁啊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啊羅志光咧，在昨日就進一步透露了，就說港府計劃透過關愛基金就向來港不足7年的新來港人士都派發10,000元，不過是需要進行資產審查的，但是會盡量寬鬆處理。關愛基金今個月將會是開會商討的，有扶貧委員會的成員就狠批政府派錢就派到199，港府咧，無論係撲口罩，亦或係派錢等等嘅抗疫措施咧，都做得咧係較澳門差咁話，就直斥咧唔應該將呢個關愛基金咧係當作一個嘅保獲基金咁講嘅。咁呢一個咧就係嚟自今天咧係《東方日報》啊呢一個嘅專題新聞版嘅報導嚟嘅，係咁多，又交翻俾阿 Barbie 啊。 好啦，跟住我哋睇下今日嘅明报头版头条咧，就讲到咧出轨原因曝光，揭港铁疏管维修嘅。咁啊，讲翻去年咧9月17日，东铁线载客列车咧红磡站附近断腰出轨啊，造成咗8人受伤。港铁同埋机电工程署咧，琴日都分别公开调查报告，指出咧原因系因为咧路轨之间嘅间距过阔，令到列车脱轨，与外来因素系无关嘅。港铁代表多次向市民致歉，就将责任归咎在涉事位置情况特殊以及前线员工认知不足。然而报告就揭露了这个路轨间距阔度早已超标，但是就无人彻底跟进。讲回港铁副车务工程总管黄浩良就表示，出事的路段是特殊的，维修人员对该处理是缺乏认知，纵使他们发现路轨的间距过阔之后曾经是更换枕木，其后跟进的情况时亦都是侧重于未有经验，亦都没有足够的根据去做复修工作的。咁啊，港铁喺记者会上面多次都将事件咧归咎于涉事位置特殊啦。咁港铁车务总监李家润咧就更加话啦，系事发之后咧先至学识咗特别嘅情况。不过咧，机电工程署嘅报告就指出啦，出轨位置同埋附近嘅轨道多条嘅枕木咧内部已经腐烂啦，而木枕上面嘅螺丝咧，咁啊亦都已经拉长同埋扩大，咁啊路轨咧系无法稳固喺枕木上面咧，先至会令到间距过度扩阔嘅。咁被问到港铁管理层咧系唔系应该要为事件负责啦，李家润咧系未回应嘅，不过就再次向公众致歉，称咧责任问题咧系有机制跟进嘅，如果有刑事责任出现咧，就会配合司法程序，为同事咧系提供法律援助，并且咧已经就罚款机制咧系拨备2500万元嘅。而事故发生之后咧，出任车务总监嘅刘天成今年初咧系已经升任咗呢一个港铁常务总监。咁李家润就话啦，已经就事故发现嘅问题咧，就系作出多项嘅改善措施，包括咗咧系更换2627条木材轨枕，咁啊指出咧会派一啲资深嘅人员咧去前线加强執行维修规章，引入咧新嘅科技实时监察路轨等等嘅。呢个系嚟自明报嘅报道。 再睇埋嚟自星岛日报嘅独家报道，咁啊讲到律政司以增加外聘帮助咧就系零收入嘅大状解困啦吓，咁啊话到啦。司法机构因为新冠肺炎，咁啊自农历年新春假期之后一直暂停正常嘅运作，去到今天，今日私人执业大状无需上庭打官司，等同零收入噶。香港大律师公会主席戴启思有见及此啊，喺上个月嘅20日分别致函俾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以及咧就系法援处处长邝宝昌，要求两个部门尽快为外聘大状找数咁讲啊，以帮助咧大状解困。咁啊，《星岛日报》得悉啊，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上个星期四亲自回复，以及咧就向戴启思保证，喺法庭恢复一切诉讼程序之后，律政司将会不遗余力，喺适当同埋需要嘅时间，将大量积压嘅案件判俾外聘嘅大状，希望迅速以及咧有效地处理噶。咁啊，对于 大律师工会主席戴启思要求律政司尽快支付外聘大状担任检控工作费用啊。咁啊，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就表明，一对于刑事案件，大状可以针对当前特殊嘅情况，就某一啲已经完成嘅工作提交临时费用说明。以及就是臨時案件的報告的，如果律政司確信工作的相關部分已經完成，即外聘大狀可以根據案件就要求就支付臨時的付款這樣說的。律政司也會考慮在適當和需要的時間外聘大律師公會成員處理案件的檢控工作。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獨家報導。 才子 O 投资 O2O。 早晨啊，8:54星期三的早上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正荣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啊，郭家耀郭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郭生早晨。 是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睇到市况咧，真系可以话阴晴不定啊，尤其隔晚美股咧挫得几劲吓，今日系咪都应该会影响到港股嘅表现呢？ 是啊，冇错。咁睇返美股啦，琴晚就比较突然啦，就联储局减息半厘啦。咁初期就个反应都几好嘅，咁美股早段都曾经大幅上扬。咁但係其后即係投资者諗深一层啦，即係咁突然嘅动作啦，显示大家对个经济前景啦，包括咗联储局啦，都似乎睇得比较即係忧虑。咁所以即係之后个美股就出现一个比较大幅嘅下滑啦。咁而且一个十年期债息情亦都一度跌穿咗一厘嘅水平，咁显示个避险情绪都系继续升温嘅。咁港股呢边咧就好难独善其身啦。咁近期虽然我哋个抗跌力相对会比较外围系高一啲啦，咁但系始终咧大家对嚟紧个企业盈利同埋个疫情对经济嘅影响啦，都仲系比较忧虑。咁估计即系指数咧，应该有机会要再考验下26,000点嘅关口啦。上方嗰啲阻力大概都喺26,500附近嗰啲水平啦。 咁散户股民咧就要留意股市嘅波动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正荣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啊郭家耀郭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该郭生，我哋下个星期今个，拜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 星期三同心抗疫 #有话梅姐 ，Hello。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阿欧同埋小白。 Good morning, 话梅姐。 各位晨光听众，大家好。今朝呢，我话梅姐咧就准备咧同大家咧讲啦，喺呢一个嘅防疫我哋要同心抗疫嘅同时咧，我哋咪做咗好多啲准备功夫，同埋咧日常咧可能会多咗去买一啲嘅用品嘅。即消毒啊，或者是抗疫的用品，很多时候呢我们香港买不到，早一轮大家咪好疯狂咁样即出喺网上呢去搵呢啲嘢嚟买嘅吓，好多网购啊，系咪？好啦，咁喺网购嘅同时呢就要小心啦，真系嗰个网购呢系咪真公司定系呃人家假嘢嚟㗎咁。所以有一啲嘅小 tips 咧，可以同大家咧分享一下喎。以防咧就被人咧係呃錢啦、呃你啊嘛，係咪？好啦，首先咧，譬如你去一啲咧好著名嘅一啲嘅公司，佢哋都有開設網上店嘅。咁嘅時候咧，一定要小心咧，留意啦，究竟佢嗰個嘅網址咧，那個網站係咪真㗎？係咪真係嗰間咧著名嘅可能係啲日用品嘅公司啊，或者係個人護理店嘅網上嘅公司啊咁樣啦？咁你咧就可以咧。原来话咧可以去一啲嘅域名管理网站嗰度 check 噶噃， 我可以 讲。例如系啦，呢一啲嘅域名管理网站咧，大家自己先 check 咗域名管理网站先啦，然之后咧就去揾啦，揾到呢啲嘅域名管理网站咧，你就可以喺咧佢哋有一个叫 Who is 边个啊咁样，然之后你就打嗰个网址出嚟，咁可以 check 下佢究竟几时注册噶，系咪好短期注册噶咁样，咁你就可以咧了解到 或者从中咧谂下啊，佢会唔会系假嘅咧？咁、 哦、 咯。 喂，梅姐，我想问下个域名管理网站会唔会都系假噶？ 系啦，所以我就唔讲啦。所以好啦，咁如果唔系嘅，你用第二啲方法好唔好？ 好。 包括你本身已经用开嘅一个网站，你知道佢系真嘅坚嘢嚟嘅，帮衬过可信。你就將佢 bookmark 咗先啦，咁、以後呢你就想再幫襯佢，你咪喺自己 bookmark 嗰度搵返佢出嚟囉，就唔好喺嗰啲啦社交媒體呀、電郵嗰度呢去click 嗰個連結囉，因為唔知拎咗你去邊㗎嘛。 釣魚網站咩？釣魚網站。 係呀，另外一個方法呢就係、呢好實用嘅，就喺嗰啲嘅網站網頁嗰度呢，最緊要就係識睇睇評語呀、睇多啲買家佢哋嘅評語，咁你就喺中間呢其實都可以 check 到呢究竟呢佢係咪真嘅。仲有一個方法，如果你係用呢一個嘅面書嘅話呢，你喺面書嗰度呢喺佢嗰個嘅專頁呢搵一個叫 page transparency。嗰度 click 入去睇，就可以知道究竟佢成立嘅日期啊，同埋咧系咪成日换名啊等等，咁就可以 check 到佢嘅真定假啊！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咪话我话梅姐啰嗦，防疫网购陷阱多，唔信你问下 Bobby 咯。 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大坑道下行去铜锣湾方向，近住豪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光明台噶，就系大坑道下行去铜锣湾方向啦。喺豪园有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光明台啦。西营盘嘅东边街有爆水管，咁而家介乎皇后大道西至到第一街嘅东边街啦，唯一行车线封咗噶，封咗一段嘅东边街噶。咁另外咧，而家新多一个封路措施咧，就系皇后大道西嘅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啦，近住东边街嘅慢线咧都需要封闭噶。咁而家咧西边街去医院道的车辆就改行西边街，亦都影响皇后大道西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一带就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马鞍山的西沙路来回方向近着官坑一段就比较挤塞，屯门公路出九龙近着青龙头一段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环保大道去回工业村方向近着日出康城一段都挤塞车龙排到去百胜角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渡船街、东莞街、美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不信，肯不肯定，不是多人讲就是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才好信啊。不要被情绪影响了判断，将不实的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看真些。 学界超星道主持 姚祖恩、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刘平儿，今年十四岁，读紧佛瞿女书院的中二，我而家有六个青年纪录同埋八个分龄纪录， 在2019年的低温学界度，我在50米蝶式顺利胜出长池分龄游泳的 field 赛度，我游到27秒45，打破了纪录，亦都在100蝶度攞到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我 Barbie 林慧的 Good Morning 呢，就是当我朝头早起身擘大眼的时候呢，第一个见到的呢就是我女女啦。如果我见到她还是瞓得好香甜的话呢，我就会觉得有一股暖流流遍我全身，令到我觉得呢整个人都好温暖，整朝早都好开心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开心就好啦，正所谓9点07分啊，小白咁啊，转个头咧，星期三就会有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啦。不过呢个时间咧，可以先呼吁下电话先。 系啊，1872388，咁啊，听众咧可以打电话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咁啊，由几时可以开始接受预约咧？咁就系、是。3月6号，咁今个星期五啦，咁啊开始预约啦，咁成个三月咧都可以慢慢俾你啊拣一个自己心目中啱心水嘅日子，可以打翻上嚟咧就预约，咁啊准备定系点唱啦，可以系结婚嘅点唱啦，可以系感谢嘅点唱啦，三八就妇女节，可以多谢妈妈， 系啦，或者多谢一啲咧。老师啦，因为近排咧做教育行业嗰啲朋友咧，其实咧话疲于奔命啊，够胆讲系，因为咧好多老师咧，其实之前咧，咁你教书就教书啦，咁你预备 PowerPoint 嘅啫嘛，依家今次咁日咧要预备好多唔同嘅片啊，咁啊发俾啲学生啦，即系成日用部手机咧，好似 KOL 咁啊，我有啲教书朋友话，喂，真系好似日日都拍片，拍完之后咧仲要 key 翻，仲要上字幕，上字幕系一样好难嘅嘢嚟噶，如果自己片拍完，自己再上翻。字幕咧，真系用成两三个钟啊！所以真系要向一班咧伟大嘅教育工作者致敬啊！咁啊，唔知道有冇啲爱师教师日啊嗰啲可以多谢一下老师啊，感谢一下老师嘅咁啊，电话亦都随时大家可以打嚟啦，1872388咁啊，可以登记咗先咁啊，稍后时间咧就希望透过晨光 Morning Call 嘅环节咧接大家电话啦，将祝福咧透过电台咧送出去嘅，咁啊星期三嘅早上咧。都有一位老师啊，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交俾佢啦。 九点钟听一听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今个星期三朝早嘅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就请嚟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 Jamie 郑宝君，早晨啊！ 哇 ，Barbie 你做咩咁眼瞓，好似好攰咁啊？ 呢排咧唔知系咪多嘢做咧，日有所思咧，夜晚黑连半夜咧扎醒嘅时候咧都谂紧啲嘢点做，所以瞓得好差咯。 咁呢个习惯就非常之唔好啦。 但系有冇方法可以解决咧？ 要解决呢个情况咧，其实都有啲时候最开始都要留意一下自己嘅睡眠卫生噶。有冇听过呢样嘢啊？ 睡眠卫生是什么来的？ 睡眠卫生其实是讲紧有很多时候的睡眠的习惯啦，个环境啦，其实这些全部都会影响自己一个睡眠的质素的。很多人跟我们讲话他睡得不好或者有一个失眠的情况的时候，我们都会问一问，咦，你个睡眠卫生的情况其实是不是有一些可以改善的地方呢？那不如都跟你分享一下。 好啊，刚才听你这样说，卫生好像令人感觉到是不是干净整洁度相关的东西呢？ 这个问题其实我都没有认真去想过，其实为什么为之睡眠卫生的。不过其实都是讲一些个人的习惯，不论是环境上还是行为上思想上，都会直接影响一个睡眠的健康和质素。我估所以外国都会将它称之为睡眠卫生的。咁有几样嘢都可以留意嘅，有唔少人同我哋讲睡眠嘅时候，佢哋嗰个环境听落完全唔系特别理想嘅。有啲人咧，亦都对睡眠咧可能有一啲误解嘅。咁亦都令到佢哋好担心自己系咪瞓得唔好，越谂越惊，越惊就越瞓得唔好啦。 即系本身其实都系有一种压力或者有啲心理质素嘅影响，而令到佢本身系已经有啲嘢系缠绕住佢而瞓唔到噶啦。 是啦，有些人本身就可以因为工作啊、家庭啊各样的缘故，可能就是带着一些烦恼上床啦。咁现代人的而且确有很多事情要兼顾。这样之外呢，有些人亦都会对可能睡得不好啊、半夜醒啊这些情况呢，可能有一个误会或者误解，令到他们觉得 一個本來我哋認為係健康嘅睡眠咧，喺佢哋眼中都覺得，咦，唔係、哦，我失眠、哦，咁好似嚇親自己咁樣嘅。 係、嗯、啊，咁相對地呢一種嘅嚇親或者擔心，可能會令到佢更加瞓唔著喎。 係啊，有啲人咧就同我哋講話，哎呀，我半夜咧醒啊，或者我記得我琴晚發過夢啊，咦，咁我想問下咧，係咪我瞓得唔好啊？但係其實咧，正常冇失眠嘅情況咧。在一些睡眠的研究当中都指出，其实半夜醒是正常的。睡眠可以分为几个阶段的睡眠，我们将它分成四个层次，头两层是属于浅层睡眠，三四层是属于深层睡眠。每一个睡眠其实都会是一个循环，由浅入深，由深去回浅的。咁每个循环中间呢都会有一段时间有机会系发梦嘅。咁喺呢啲情况底下呢，其实每个循环同循环之间醒而记得自己发过梦啊，其实系非常之正常嘅。个重点就系、如果你醒完之后转个头就瞓得返十分钟内。五至十分钟到瞓得翻，完全是一个正常睡眠会出现的事情的、越近天光你的睡眠是越来越浅的、深层睡眠呢多数都会是瞓着了一开始入睡之后头一至两个循环那里出现得比较多的、去到越后的睡眠呢其实都只会多数停留在阶段一同阶段二的相对浅层的睡眠、所以在这些时候呢、你会觉得自己好像没睡得那么冧、那些梦境也都会出现得多一些是正常的、这个是科学研究告诉我们一个普通人没有睡眠问题的人或者没有睡眠困扰的人都会出现的情况的、 但是经常听人说如果那晚是发梦的话就等于睡得不好，如果听 Jamie 这样说其实都不一定的、 其实每一个人发梦都是正常的、因为虽然到这一刻为止都没有一个很实证去说为什么人体会发梦、但是外国旧的研究是指出，当如果他尝试在人家发紧梦期间骚扰他的睡眠，不让他有一个发梦的情况，或者应该这样说，睡觉呢有一个叫做快速眼球运动的睡眠时间的、即是说如果你见到那个人睡紧觉，在那段时间呢，只眼呢黑埋咗，但系系会唔停咁喐嘅。喺外国嘅研究里边咧，当嗰啲时候拍醒嗰个人问佢：，咦，你做紧乜嘢啊？佢就好多时候都会同你讲：，我发紧梦。外国嘅研究就讲啦，如果我喺嗰啲时候唔俾佢瞓，唔俾佢有快速眼球嘅睡眠，佢第二日瞓翻嘅时候，佢会瞓翻 double 嘅时间嘅。佢、要补翻嗰个时间嘅。 系。 咁即係讲緊身体，佢哋虽然唔明白身体点解需要呢个快速眼球睡眠、但係似乎呢个係身体必须嘅。咁、所以发梦似乎係人体必然会发生嘅嘢嚟嘅。 係。嗱咁我头先呢一开头嘅时候听 Jamie 讲到话，如果呢即係嗰个睡眠卫生呢做得唔好嘅话呢就会引致好多睡眠嘅问题啦。咁有冇啲咩方法或者你常见嘅问题呢係啲人做得唔好而以致佢哋瞓得唔好嘅呢？ Bobby 又不如咁同你讲啦，睡眠卫生呢样嘢咧都冇话好定唔好嘅、我哋成日都讲一样嘢，如果你完全冇一个失眠嘅情况，或者睡眠系一个好理想嘅，即系喺你感觉上好理想嘅情况、你嘅睡眠卫生喺我哋眼中几唔好，其实都冇所谓 嘅。 你觉得自己瞓得好就可以噶啦。 嗯， 所以睡眠卫生差就唔一定会引起失眠嘅。 系， 不过当有睡眠困难嘅人嚟到揾我哋倾偈嘅时候，我哋都会同佢哋分享一下，或者望望睇一睇佢自己本身嘅睡眠习惯有冇啲乜嘢可以改善咗佢先。我哋从行为嘅角度啦，或者思想嘅角度去改善呢个睡眠啦。咁如果处理到嘅，咁就可能唔一定需要用药。咁、但系讲紧。如果譬如话你真系长时期失眠，咁可能都真系要揾医生去帮下手嘅，因为都真系唔舒服嘅。 系有冇啲常见咧，即系大家瞓得唔好咧，都会遇到嘅问题咧？即系点解会好共通？大家原来发觉可能咧都系有某啲嘅坏习惯，所以引致到瞓得唔好 嘅 咧。 瞓得冇咁好嘅情况都可以分做两种嘅，第一种系难啲瞓着啦，另外一种就系瞓瞓下半夜醒。咁先讲下难啲瞓着先啦。咁难啲瞓着，我哋又睇下到底个睡眠环境。是不是有些地方可以改善啦，即是灯光啊，那张床会不会太硬太软，你觉得不舒服啊，你个房间的温度会不会令到你太过局促，或者你张被会不会太薄令到 你太唔夠暖啊、嗯。因為其實如果想協助自己入睡咧，都要睇翻自己身體，根據身體嗰、那個新陳代謝去幫佢手嘅。 係、 嗯、瞓覺嘅時候咧，體温係會下降嘅。 嗯， 咁如果你可以喺一個相對清涼啲嘅環境去入睡嘅話咧，其實你會瞓得舒服啲嘅。咁、 嗯、 但係喺清涼嘅地方入睡，咁你瞓瞓下會凍噶嘛。 係， 咁所以我哋好建議咧，喺一個清涼嘅環境，但係有一張夠暖嘅被俾你去瞓覺嘅。 係、 嗯，有啲人會同我哋講，佢個環境咧好光啊，令到佢瞓得唔夠好嘅。咁呢個係正常嘅，因為人都係一種生物嚟嘅、嗯，都好靠個日光去影響個生理時鐘嘅。咁所以我哋會話，盡量喺一個較為黑暗嘅地方啦、 嗯。 如果你話我好怕黑噶，喺個角落頭開叮叮咁多燈，其實都 OK 嘅。咁、 嗯、 有人就會話我好怕嘈，所以我要喺啲好靜嘅環境瞓覺。調翻轉有啲人就會話唔得啊，太靜，我覺得好唔舒服。咁、 嗯、 我哋會話可以試下有啲好細聲嘅收音機音樂啦，或者有啲我哋喺外國人稱為 white noise， 白色噪音，即係呼呼聲嗰啲，少少令到佢個人稍為放鬆，其實都可以嘅。 係， 除咗環境因素之外咧，習慣都其實好緊要噶。我哋成日都會提揾我哋傾偈嘅人，瞓覺之前有啲咩千祈唔好做啦。其實有啲咩唔好做咧，包括食煙啦，飲一啲刺激性嘅嘢啦，亦都唔好喺瞓覺之前飲酒嘅。咁、 嗯、 亦都避免喺床上邊咧做啲無厘啦位嘅嘢，譬如話打機啊、睇功課啊、做功課啊，呢啲全部都係我哋超級唔建議做嘅嘢嚟嘅。 即系瞓觉就瞓觉，做嘢就做嘢啦。 冇错啦， 瞓得开啲啲习惯咧，自然人都瞓得好啲啊吓。咁啊，今日咧再一次唔该晒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 Jamie 郑宝君，我哋下一次再倾过啦。 好啊 ，Goodbye class，Goodbye Miss Lemon。 唔该晒 Barbie 同埋 Jamie 嘅分享啦。咁啊，真系啊吓，瞓得到咧，咁啊身体自然好啦。 来我店拍片要马路披荆斩棘不用碰陪你倒数陪你倒数十秒天荒与地老谁忘掉了旧友圈道全无中分晒一套派对也好葬礼也好誓要一起跳着舞情。 这叫脚踏实地。Take me home, baby, take me home. 我到死变幻难与共，荣幸的情男女一同，危险到世界告终。Take me home, baby, take me home. 爱也许是地上最痛，明日天涯和你坚持逃跑，化一生战争。 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咧，9:23，刚啱听过咧有 Edgar 江海嘉嘅 Matt 啊吓，咁啊同大家咧可以讲下今日嘅天气啦。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嘅雨同埋薄雾，最高气温咧大概22度啦，吹和缓嘅东北风啊，稍后咧就转吹清劲嘅偏北风啊吓。咁啊，依家气温咧21度，相对湿度咧83%啊，除咗睇天气之外咧，仲要睇下电视，交俾佢哋啦。 晨光追踪31， 晨光追踪31，交俾我彭仔程振鹏嚟追踪一下啦。不过今朝早咧同我通话嘅咧就唔系罗启新，系阿刘畅阿畅。早晨阿畅， 早晨啊彭爷，早晨各位。 系啦，今晚嘅港台电视31，星期三晚有咩好节目？ 啊！先讲夜晚之前，先讲晏昼啊！ 系即系今日晏昼已经有嘢发生啊！ 系啊，其实日日咧，即系呢排停课嘛，日日晏昼我哋港台电视31都有嘢发生嘅。 咦，系、啊，好似有啲新嘢、啊，系咪 Harry 哥哥啊？ 喺 Harry 哥哥之前都仲有嘅，嗱，提提大家，咁啊有一个上网问功课同行抗疫嘅节目。 咦，好嘢、 啊！系啊，即系停课不停学啊嘛。 嗯，咁系点样嘅咧？可以点样参与啊？我哋啲家庭观众。 嗱，咁啊，即系。啲小朋友或者啲中小學生功課有問題咧，咁啊家長如果又唔方便，即係嗰刻可能開緊工啊嘛，咁點搞咧？咁各位小朋友可以上網問功課，當今即係嗱，每逢星期一至五晏晝4:00至5:00都有當值嘅老師可以即場解答大家嘅功課問題。 喂，即係 live 嘅喎，係咪啊？直播嚟嘅喎， 每一日都係直播嚟噶。 哦，咁啊留意住我哋港台電視31嚇，一至五。4:00至5:00晏昼嘅， 冇错啦。咁啊，即系除咗可以问功课之外咧，佢哋仲有一啲环节咧，又请咗一啲星级嘅嘉宾嚟同大家讲好多唔同嘅知识嘅、哦，即系两文三语，数理通识，上至天文，下至地理，都有一啲星级嘉宾嚟同大家分享 嘅、 哦。 好，咁啊，呢个晏昼嘅时间啦，好啦， 冇错。 咁啊，即系晏昼睇完呢个港台电视31，又同时开住我哋港台嘅第二台，即系而家呢个收音机啊， 冇错。 咁啊，听。听住呢一个骚动音乐嘅同时，又可以咧上网咧问埋功课。好啦，到夜晚又点呢？ 到夜晚今晚日常8:30啊，继续同大家呢个直击呢个抗疫嘅追踪啦。咁啊，讲咩咧？ 系咯，今次 系啦。咁啊，大家咧近排可能嘅扑口罩啊，好 系啊， 紧张啊嘛， 紧张噶。虽然而家见到喺街上面都仲有得买，但系个价钱咧都系偏贵啊。 冇错啦，咁啊，大家又成日。新聞啊又好啊，或者宣傳片都有講啊，叫大家要洗手洗手洗手啊。 係啊， 咁啊好緊張啊！大家有一啲朋友咧，即係喺日常生活裏邊，即係見即係一諗起呢個疫情都覺得好緊張啊！咁啊好大心理嘅壓力啊！ 哦，情緒可能有困擾， 冇錯啦。咁啊，如果想知道自己有冇呢個情緒困擾，有冇呢個焦慮咧？嗱、今晚日常8:30就請嚟一個精神科嘅專科醫生，同大家講下，喂，你點樣先至知道有冇焦慮咧？ 仲有原來佢哋嗰個心理學會咧係有提供免費網上心理輔導， 哦， 咁啊可以幫到大家嘅，即係除咗網上問功課頭先之外咧，亦都有網上心理輔導嘅。 哇，係即係各樣都照顧到嚇，不過咧就情緒啊呢啲就大家總有噶，不過只係擔心係咪去到一個臨界點咧？會唔會已經係呈現有一個需要治療咁樣嘅狀況咧？咁就要先咧係 check 下先，自己做咗啲檢定啊，或者係自我去檢查一下先，咁然之後先再尋求協助。 咁另外咧，這個日常八點半，今晚又另外又請到一個臨床心理學家，同大家講下咧，即係想知，即係如果大家發現自己真係有一啲壓力啦，有啲精神緊張啦，咁點樣可以保持心理健康咧？ 哦，即係點樣去舒緩壓力？ 冇錯啦。咁今晚呢個日常八點半，全方位咁同大家講。 哎呀，你話如果今晚日常八點半嗰個電視節目上咧，即係點樣去舒緩自己嘅情緒嘅時候，佢調翻轉就係、是、大家可以聽一下咧，香港電台第二台夜晚咧，即 係 由呢一個七點咧，去到夜晚十點咧，有三個鐘頭都係音樂節目係嘛，又有歐。瑞强有阿郑子成有各位恬淡情怀嘅女主持有好多音乐咁样可以舒缓你嘅压力嘅，哇咁啊得意啦， 舒服晒， 系我哋系帮你介绍电视节目，你哋系帮我哋推广呢个音乐嘅电台节目，双赢啊，简直系 冇错啦。 系有冇？ 仲有嗱，咁又即系等大家离开一下疫情啦，睇下个世界啦。咁啊，今晚九点半31看世界，同大家讲呢个中国世纪工程，就是、一带一路嘅世纪工程。 系 咁啊，中国一带一路呢个工程咧，就目标喺2049年完成晒啦。而 好长远啊， 系啊，好长远，但系而家已经进行到如火如荼啊，系啦， 唔系如火如茶， 如火如茶几乎真系成日而家 讲错， 系咯，讲到直咁样添。咁中国同好多友邦呢即係有好多嘅建设上嘅往还啦，即係譬如喺巴基斯坦啊或者好多非洲嘅国家咁样。咁原来呢咁中国有好多企业就即係抢先就喺当地呢个发展啦。咁但係呢就原来惹起当地好多人民嘅不满，甚至乎有武装分子去威吓佢添。 哇，咁咪要了解一下究竟个事态会唔会影响成盘大局咧？定还是只系大家有啲沟通上嘅误会咧？吓， 系啦。 咁去留意呢个节目叫咩名话？ 31看世界，今晚9:30。 好嘅，咁时间差唔多啦，唱吓、都介绍到呢度啦。留意可以我哋今晚嘅港台电视31咧，就有以上嘅节目可以俾你选择嘅。咁唱，下一次再同你倾过咯。 拜拜，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今明两日合共派出4班包机，由武汉接载滞留当地的港人返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出发前在机场说，今日派出的2班包机共接载258名港人返港，其中首班包机将会有113人，第二班包机会有145人，包括有应届文凭试考生、孕妇以及有病患人士。政府會安排專車接載這一批港人到機場，他們由小區出發到機場直至上機，會有幾次量度體溫或者是監察病徵，減低風險。另外有11名港人改變主意，決定不搭包機，當中涉及不同原因。聂德权又说，希望尽快开展第二和第三批接载港人行动，但是需要按缓急先后分批处理。现时有3800名的港人滞留湖北37个城市，安排偏远地区的港人回港亦都有实际困难。例如有港人身处宜昌附近地区，由武汉到那里要车程7个钟。未来会和当地政府商讨安排，亦都会密切监察首批港人回港后14日以及检疫设施和医疗系统的情况，不排除当中有人返港之后有病征或者确诊，要了解当中风险再作行动。美国联储局突然大幅度减息半厘， 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话，联储局今次在预定议息会议外决定减息达半厘，并且重申会继续留意情况发展和适当地运用政策工具以支持经济，显示局方会积极使用货币政策以应对疫情可能带来的经济风险。余伟文话，疫情未来变化存在很多不确定性，金融市场仍然会出现十分大的波动，投资者必须做好风险管理。他又提到，港元利率走势除了受到美元利率变化影响，亦都会视乎本地资金供求等的因素。金管局会继续监察市场情况，维持香港货币及外汇市场有序运作，并且根据联系汇率制度确保货币稳定。南韩新增516人确诊新型肺炎，累计病例5328宗。日本就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患者是山口县一名40多岁的男子，是当地首宗病例。厚生劳动省话，全国感染新型肺炎的人数达到1000人，当中包括钻石公主号邮轮的乘客和船员。美国民主党超级星期二总统提名初选投票结果陆续公布。美国传媒报道，前副总统拜登在暂时在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和阿拉巴马州胜出，资深参议员桑德斯就在家乡佛蒙特州取胜。包括加州、德州等14个州和美属萨摩亚的初选投票，将会决定民主党超过1/3党代表票谁属。预料结果有望令到民主党的选情更加明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和薄雾，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北风，稍后转吹清劲偏北风，雨势较为频密，天气转凉，气温降至最低大约17度。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和有几阵雨，天气清凉，周末期间渐转温暖潮湿。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07点，跌77点，总成交金额83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5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04点，跌7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平安好医生报75.15，跌1.3；中国平安87.85，系升3.5；腾讯控股393.8，冇升跌；汇丰控股51.3，跌1.25；友邦保险75.6，升2毫；阿里巴巴201.2，跌2蚊；中集车辆系报5.8，升4仙。安踏体育64.45，升3.5；中国移动61.5，升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769，日元107.37，瑞士法郎0.957，澳元0.66，加元1.336，新西兰元0.629，人民币6.947，英镑对美元1.282，欧元对美元1.117。日经平均指数报21194点，升112点。港金现价报15235蚊，升4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1.64美元，卖出1642.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七咸道南去翻红磡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快线咧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挤塞啦，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啊。重复多次啦，就系七咸道南去翻红磡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快线咧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挤塞，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噶。咁另外喺伟业街天桥去翻九龙湾方向，近住德福花园咧都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 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道挤塞，龙尾去到龙盘苑啦。咁喺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啦，落翻去太子道东都系挤塞噶。就系伟业街天桥去翻九龙湾方向，近住德福花园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噶，挤塞啦。龙翔道去观塘道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噶，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啦，落翻去太子道东都系挤塞噶。咁另外较早前大坑道下行去返铜锣湾方向，近住豪园嘅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咁喺西营盘方面啊，东边街系爆水管㗎，介乎皇后大道西至到第一街嘅东边街唯一行车线系封闭㗎，咁去医院道嘅车辆呢需要改行西边街啦。咁另外啦，皇后大道西西行去返坚尼地城，近住东边街嘅慢线呢都系封闭，咁而家挤塞，龙尾去到荷里活道㗎。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啦，因为受七行道南嘅意外影响啊，咁有一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在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回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在海丰园。在新界啦，环保大道去回工业村，跟住日出大道一段挤塞，龙尾去到百胜角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入口九龙啦，同埋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方向坑口。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搭棚最紧要就有 IT。 搭棚同电脑科技有咩关系啊，师兄？ 系 I 型九臂架、T 型九臂架嘅 IT 啊！ 我知道，仲要有洋葱圈。 吓，洋葱圈都出埋，食得会大力啲噶？ 唔系啊，我记错咗啊，系安全吊带要扣喺稳固嘅系稳装置，例如羊眼圈。 唉，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 吊棚工作风险高，注意安全，免招、啊。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9:40啊！我的享乐时代啊，阿 O 你好啊， 系你好，小白 点少得彭爷爷啊？早晨啊， 当然啦，系要赖低我先得噶， 唔敢赖低你啦， 咪咯，系我一焗死咗噶啦，咁咪系， 唔会唔会，你放心啊。不过咧都知道彭爷爷咧同埋好多嘅屋企嘅听众咧，就呢排成日都系屈喺屋企啦，系咪先？ 系啊， 出街食饭嘅机会又少咗， 即系好闷嘅啫。 而家教一啲新嘅方向啊！自己喺屋企咧都可以简简单单咧做啲好味道嘅食物。嗱，上个星期我享乐时代就同阿欧啦分享咗啦。日本成日都话嗰啲 绿色食面啊， 你放心啦，唔会咁简单嘅。 仲衰过， 但你又做到 冲嘢或者系冲杯嘢或者系叮个叮样嘢食咁样系嘛？ 系有少少咧，一阵间咧会有呢一类型嘅嘢咧可以提供俾你嘅。不过咧 堕落啦， 系改革咗嘅，你放心啦。 堕落， 改革咗嘅嘢。 交到去你手上嘅时候，一定咧系靓嘢嚟嘅，唔会咧就系令到你辛苦嘅。好啦， 听咗先。 上个星期介绍咗咧就嗰啲咩？ 唔辛苦噶，唔辛苦噶， 辛苦噶， 好似氹嗰啲病人咁啊， 辛苦噶。 唔系，听咗长者啊嘛，通常都系要咁样氹佢噶。好啦，嗱，上次就咪讲咗嘢，如果和食嘅话，咪一个汤，跟住三个餸咁啊煮饭嘅。好啦。如果你真的想煮一个好味的饭，送我上个星期讲了，大家听下 archive 啦。咁但系饭呢真系可以煮饭煮得好食咧，都系有一啲嘅窍门嘅。 买个日本做嘅电饭煲咧 ，Made in Japan 噶嘛 ，Made in China 嘅都可以煮得好食嘅。 哦，原来系啊。 系啦，不过咧有啲人咧又中意咧。哎、我咁讲唔知啱唔啱咧，自己攞苦嚟身啊，又或者自己中意点 啊？自己种咗啲米先， 自己买咗啲米翻嚟就唔系种，因为种就好麻烦。但系咧，自己用铁锅去到煲，铁锅煲咧就真系可以煮到最好味嘅一个和饭。 都唔系钵仔，又唔系煲仔，系攞个锅嚟。蒸熟啲饭啊！ 佢咧有啲专系煮饭嘅铁煲啊！ 你讲日本啊？ 日本啊！佢咧有少少似你有冇睇过嗰啲你有啊？卡通片咧咪成日见到嗰啲以前嗰啲忍者咧喺个火炉上边咪有个锅喺度煮下嘢嘅。類似呢一類型嘅煲咧，其實都可以 西片西部牛仔都係咁噶。 啊，你又啱，咁都可以用嚟煮呢一個嘅飯嘅。不過咧， 咁嗰個唔係鍋嚟嘅喎，嗰個係煲嚟嘅喎， 煲嚟噶， 鐵煲啫。 係啊，鐵煲啊，咁所以咧，用呢一個嘅鐵煲咧，其實就可以煮到咧好好味嘅飯。但係你話 你係咪講煲仔飯啊？其實 我唔係講高 講嚟講去，真係兜到大個圈，以為係啲咩咁特別嘅家伙，從來未見過，才不知都喺廟街周圍有嘅煲仔飯啫。 你放心啦。 喂，不過咧，即係講開廟。廟街咧，題外話插一句，琴日咧夜晚黑揸車經過廟街咧，喂冇人啊，真係冇人，真係冇人，真係冇人。 好啊，咁你可以去幫襯啦。 係咯，可以去幫襯下啦。 我會見到你啦。 係啦 ，OK， 好，好好好，一齊去啊，孖埋你去啊，食埋孖臘腸。系啊，冇折噶，享受宁静嘅庙街 啦，平爷爷你大把钱，你边会人哋折啊？系咪先？ 讲翻正题咧， 好啦，正题咧就系、是、如果大家想用个铁煲去到煮更加好味嘅日本饭咧，可以嘅。咁但系如果你系纯粹用屋企嘅譬如 Made in Japan、Made in China 嘅电饭煲咧，都可以煮到好味嘅日本饭咧，就系点咧？喺你平时譬如我煮两杯米嘅，咁、你就倒 两粒系嘛？ 两杯两乜都有， 即系乡下两杯米， 唔系佢用两杯少嗰啲杯仔嗰啲， 用两杯，即系佢嗰个饭盒倒咗两杯，咁咪变两粒米咯。咁你倒完两粒米之后咧，咪加水加到个二字嘅。咁你通常咧，如果要煮日本米咧，嗱，无论系洗米同埋嗰个叫做啤水米嘅时候，其实个过程你长少少就得。虽然咧有一啲嘅叫做规格咧，去到教大家点样洗米，不过我觉得太繁复啦。 哦，咁都有规格？ 有嘅，有规格嘅，即系点样用矿泉水洗完之后咧，又再打。打米啊，系啊，跟住浸三十分钟，又再晾干佢，跟住先再落锅煮， 好考究 喎。系啦，咁所以有啲快速嘅方法咧，就系你简单你想再靓啲，都用矿泉水洗完。 唔使咯，唔使好靓噶啦，我已经好靓啦。 好啦，咁你就咁用个滤水器出嚟嗰啲水啦。咁但系因为都系想有啲矿物质系会好啲嘅，跟住你就浸呢一个两杯啦。浸完之後咧，就發覺再多多少少電飯煲入邊多多少少嘅水咧，咁就會比較上啱呢一個日本米去到用嘅。 即係可唔可以簡單啲講啊？即係日本米咧，想再適合啲好啲咧，咁你嗰個水分咧要多，比平時多少少，係咪咁啊？ 可以咁樣去到理解啦。最簡單、最方便就係咁樣理解。好啦，點解要去到講呢一個嘅米咧？如果大家想食呢個嘅日本餐咧，就真係米啊非常之緊要。唔知道彭爺有冇留意？通常如果日本人食饭咧，无论你系食乜嘢，都好容易会有米饭嘅。假设例如你去日本嗰啲传统，即系日本嗰啲拉面店咧，香港啲拉面店冇咁传统嗰啲都冇噶。 系 你嗌个餐拉面，譬如叉烧拉面餐，佢咪有啲 set 加多可能1-200 yen 就有几只饺子嘅。 系啊， 然后咧佢仲会再问你要唔要多个白饭嘅。 系啊，日本咧好兴拉面配饭。 系啊，呢一个拉面配饭咧，其实系超级淀粉质嘅 set 嚟噶。咁佢哋由以前咧，即係叫做打仗年代，去到而家咧，就因為想啲國民啊，大家吸收多啲澱粉質，食得飽啲，咁於是乎就有啲超級澱粉質嘅食法嘅。嗱，佢哋咧可以如果你嗰餐係食白飯嘅，佢哋其中一個餸除咗拉麵之外咧，仲可以咧 烏冬咯。 飯互動啦，飯團送飯啦，呢、這個都好 pick 得噶。跟住咧，仲有啲大阪燒配飯啦，仲有咧就係 咩叫大阪燒啊？ 大阪燒就係嗰啲咧，好似喺個鐵鍋上面，跟住落啲麵粉，落啲雞蛋，整咗嗰啲圓形好大個嗰啲餅，嗰啲嘅大阪燒啊。 哦， 知唔知边啲啊？ 死啦，唔知添。 哎，唔紧要，唔使死嘅，即系总之就整咗块饼出嚟，系咪？ 咁咪好咯，呢啲反应我咪中意咯，唔使死嘅， 唔使死嘅，冇事嘅。佢仲有啲咧就叫炒面三文治包，唔知彭爷有冇食过？ 炒面三文治 系啊，超级淀粉质嚟嘅。其实 乜嘢包乜嘢啊？ 你可能系去得咧东京多，你少去大阪啊？可能 我去大阪多啊？ 系咩、 啊？ 大阪即系周街都系嘅喎，啲大阪烧同埋咧入边有啲炒面 都有啊，炒面三文治包 系咩？ 系啊，佢就攞 你嗰啲系咪要去嗰啲穷乡僻壤先食到噶？ 系 唔使噶， 喺嗰度道顿乜就有噶咯，道顿骨就有噶咯，成条街都系。 系啊，咁、啊、所以咧，佢哋就系话啊，一个好似热狗型嘅长面包。然后咧就再将嗰啲炒面咧就放入去做馅，咁你嗰个就超级淀粉质嘅一个食法嚟嘅。 死啦！我真系去咁多次，我未见过呢只嘢。 我觉得你见过，你唔知佢叫咩名。我上网揾下佢嘅样出嚟，你哋倾住先。 如果你彭爷喜欢嘅，我亲自煮俾你食又得呢个炒面三文治包。 咁点咧？即系话有好多唔同嘅超级淀粉质嘅餐俾我选择。 咁所以咧，而家有新出咗一种咧，就超级淀粉质嘅饭。嗱，我头先教咗大家点样整个饭啦。 系啊。 咁然后。都送啦，除咗系头先或者上一集讲过嘅一汤三送之外咧，呢、這、一个送咧就正正咧就系彭爷爷开头嘅时候就同我讲，喂系咪有啲咩钉啊或者就用滚水碌啊，冇错， 就搞掂啊！ 而家日本咧嗱不嬲都系啦，有好多系杯面噶嘛，形形色色嘅杯面都有嘅。而家一种新嘅食法咧，就系将呢个杯面啊配合埋呢一个白饭，点食咧？你谂住好啦，就好似嗰拉面咁样，我食完呢个拉面，跟住就倒落去呢一个嘅饭嗰度，系唔系咧？原来就唔系啊，因为佢哋咧有啲嘅新嘅食法就系将呢个杯面同埋呢一个饭咧结合成为杯面炒饭。好啦， 变炒饭 系啊，杯面炒饭真系好霹雳噶。 喂，各位大家试试，要知啊呢个要。 你有个杯面啦，你个杯面就唔好落水住，你将个杯面咧倒咗出嚟先。倒咗出嚟之后，你就将 干身咁样倒出嚟。 冇错，干身倒咗出嚟，倒落嗰个嘅嗰啲密实袋入边，成个倒出嚟，跟住咧就封翻个密实袋，你就攞嘢硬碎佢，你拳头劲嘅你揼烂佢， 即整到佢碎晒。 冇错，揼到佢碎晒。咁之后咧就再揼到佢碎晒之后咧，攞翻揼到佢碎晒之后就倒翻落个杯嗰度。 系 碎晒之后就再将呢一个杯嘅碎晒嘅杯面就倒滚水。 系加滚水。 系啦，发胀啦，好似平时咁样碌杯面啦，咁胀晒啦。好啦。漲曬之後咧，你就再將呢一個嘅飯就準備好啦，然後咧就開始炒飯啦。炒飯嘅時候咧就照落呢一個嘅雞蛋啦，同埋飯啦咁放入去啦。好啦，重點咧就係你頭先咪淥咗個杯面噶嘛，你將呢個杯面咧已經淥咗個杯面倒埋入去呢個炒飯入邊，你就發覺嗰啲色澤咧同埋味道咧開始有啲好神奇嘅化學作用嘅改變。 系啊， 系啊！你整完出嚟之后，如果你嗰个系海鲜味嘅，你整完出嚟嗰个饭咧，就系变咗海鲜杯面炒饭。 哦， 如果你嗰个咧 咁样，咁你呢一种你呢一种做法，即系其实自己即系喺屋企就好似自己嘅实验咁样，将啲嘢捞埋一齐。诶，唔好理啦，屋企有咩攞晒出嚟，然之后堆埋一齐，大兜乱咁就食得啦。咁睇有咩嘅特别嘅化学作用，点知就觉得诶、原来都好食噶、哦。 因为咧 咁嘅咋，即系唔需要一定要系日本米，又唔需要一定要日本嘅杯面啊。 你可以如果你中意中国风嘅，你问中国米咯。咁但系而家我教大家煮嘅，梗系全日本式嘅地狱食法啊嘛。 但 系 呢一种嘅做法系咪啲日本嗰啲宅男啊、电车男啊，因为佢哋出街。 彭爷真系讲得好啱，呢个新派食法，日本人佢哋要买日本米容易嘛，佢哋要买中国米、泰国米反而难，咁佢哋梗系用最传统嘅不嬲食开由细到大嘅日本米，再加埋佢哋嘅 不过咧，我又觉得佢呢一招咧懒得嚟咧，又唔系百分百懒惰咯，因为佢都要开个镬嚟炒饭啊嘛， 点都要炒一炒嘅。 我以为你连炒饭呢一个 point 呢一个动作咧都可以悭翻，唔用乜嘢懒鬼嘅方法， 斋倒水啊，跟住两样嘢咁样， 再捞埋啊，唔知点焗啊。 你平底镬都炒炒佢啦，炒炒佢真系香好多噶。同埋咧，其实唔需要再落豉油，唔需要再落任何盐调味。 系因为你嗰个杯面本身都好多味精噶嘛， 冇错啦，本身都够香。 嗱，系啊，味精啊，嗱，大家记得啦吓。 嗱，我又咁讲，如果平时食杯面觉得佢太咸嘅话咧，放呢个白饭之后，你发觉，咦，佢唔会好似平时咁咸。 佢又即係淡翻少少，咁咪容易入口好多，而且個味又香啦。 咁呢一個呢一招又真係幾搞鬼嘅，不過我又覺得咧，如果係咁，我煮好嗰碗日本米嘅米飯，然之後另外我亦都整好咗嗰個杯麵，其實我分開我食一啖杯麵，扒一啖白飯，嗰、那個效果係一樣嘅。 唔可以話一樣，差唔多，但係個口感食落去咧。是爭啲噶，彭爺爺。你反正你有時間，如果喺屋企嘅時候一個人食嗰啲地獄食物嘅時候咧，不妨試一試呢、這個。 你佢好少食地獄食物。 我做咩賣外賣啫？搞咁多嘢做咩啫？ 過癮啊嘛，咩都試下。 試下過住宅男嘅生活啦，過一日都好啊。 唔好啦，我寧願幫襯樓下 canteen。 好啦，咁啊，聽眾有機會試下啦。 好，係咁， 拜拜。Bye bye出嚟嘅時候咧，佢梗係會 featuring 好多唔同嘅歌手啊，但係今次就 featuring 咗黃秋生喎、啊。 係秋生， 黃明志嘅作品啊，吱吱吱吱吱啦 ，rap rap rap rap rap， 激動喎呢只歌，幾好啊嚇！ 要預防疾病傳播，應確保去水渠嘅隔氣彎管內有足夠嘅水，每星期將約半公升清水倒入每個排水口，仲要定期檢查洗手盆、浴缸、座廁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滲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早晨，今日咧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有阿 May， 阿 May 早晨。 系早晨啊，早晨啊，祝你哋咧身体健康啊！ 系大家咁话，咁阿 May 咧就今日打电话嚟咧， 我都好中意听你哋咧，即系廿四小时我都听你哋嘅，因为我一个老人家咧六啊几岁。又唔得几多嘢啦，我喺嗰边翻嚟又 嗰边系加拿大啊，系咪啊？要交代翻个剧情先， 系 啊，系啦，翻嚟 系啊，系啊，跟住咧，我细女就叫我阿家姐，你冇乜嘢咧，你又翻过嚟啦，咁，而家就瘦到一百一。 100磅。 哎呀，食翻多啲嘢啊！ 陰公豬啊，聽到都心噏喎。 係本身咧，香港就好多好嘢食嘅，不過近排因為疫症嘅情況啊，少啲出街啦。咁啊，今日咧亦都想打個電話嚟咧，幫阿孫女啊點唱喎，係咪啊？ 系啊，佢咧就上个月咧，即当二月十四号咧，就系、是、我个女咧就系、是、生日，跟住我个孙咧就系、是、读紧诶，唔知中二中三啦，而家系十几岁，咁、咧就系、是、二十号生日，又系二月二十，一个二月十四， 补足嘅， 即系。是啊，我嗰时打咗嚟噶，我跟住我又翻去威尔斯度抽血啊嘛，咁、去出唔到街，跟住阿姐姐打电话俾我，佢话留到今日先打俾我，咁、我话冇乜所谓啦。因为咧我唔想话啲档有咁多听众支持你啦。阿小白嗰啲咧，我有个女系做。教师噶嘛，一个孙系喺政府医院做护士噶嘛，因为佢已经系差唔多30岁啦。你话我个，你话我几大咧？我 系 啊，真系啊。 不如快啲嚟一个祝福先啊，好唔好？因为我哋冇时间听歌啊。 系啊，美姐。 好啊，好啊，好啊！我祝你哋咧，佢哋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同埋我个太孙啊，我有个太孙噶啦。 咁劲系点啊？ 系啊。佢3岁几啦，佢就冇翻学，就系我个女诶凑嘅。咁咧就系希望佢咧身体健康啦，因为佢哋两公婆都系做公务员嘅。 系 即系我孙女婿啊，我孙女婿又系啦，咁佢又系啦。我希望佢哋啲档平平安安，咁我做阿婆婆嘅同埋太婆嘅，我都好安乐。同埋咧，希望佢哋咧，香港啊，大波浪个，你讲呢个疫情快啲走啊！ 好啊， 走咗之后咧，咁我就会翻过去温哥华咯。 系咁啊，翻过去咁啊，继续开开心心啦。咁啊，其实香港都可以开开心心，最紧要疫症过系咪啊？ 是啊，最紧要疫症快啲过啊！唔该 晒 你啊， 好，唔该晒，谢晒咩电话， 好， 搵你一手嚟， 我都好中意啊！ 哎呀，我都好中意你噶， 好啦， 听讲闹人，呢度人多嘛，讲啲嘢， 我都挂住你啊， 咪咪。好 系咩？ 好啦，多谢你嘅电话啦。 我日日都听你嘅，我廿四小时我都开住个收音机，听唔到啊。 多谢晒你，继续听住我啦，好嘛？ 我哋听下只歌先，好嘛？ 好， 拜拜， 好， 拜。 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 嗱，咪咧就点唱呢一首嘅歌曲嚟自 Beyond 嘅《海阔天空》啦。咁啊，而家就播得好少啊。咁不如咁啦，就应承咪咪咧。咁啊，听日喺晨光第一线嘅时段之内啦。咁啊，我自己嗱6点到7点，6点钟之后咧会揾时间播翻呢首歌曲俾咪咪听，好嘛？ 系啊，梗系啦，咁好听嘅作品。好啦，节目时间差唔多， 讲拜拜啦。